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64点，升101点，成交金额2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26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2.8，升3.2；盈富基金21.1毫，六升4仙。腾讯控股324.4，跌2蚊；协鑫科技3.6毫，三升1.5；南方恒生科技4.48，二升1仙；恒生中国企业72.48，升1.4；美团186.7，跌0.5；友邦保险80.15，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479，瑞士法郎8.15，澳元系5.473，加元6.115，新西兰元4.922，欧元8.037，每百日元对港元5.7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0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40点，跌58点。港金报16110蚊，跌咗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8美元，卖出172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洪隧啦，近住劳资审裁处嗰段咧就开始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排到去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还要留意有没有行人过紧马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海日湾二期十座、荃湾石围角村石翠楼、将军澳彩明苑彩富阁、香港仔田湾村田建楼、粉岭嘉盛苑嘉阳阁、牛头角乐华南村焕华楼、蓝田广田村广轩楼、元朗新时代广场九座、葵涌葵盛东村盛富楼、天水围嘉湖山庄上湖居四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 我芭比林慧觉得咧，假日嘅朝头早咧，最好就系可以瞓到自然醒，等自己身心都可以插足电，应付未来一个星期嘅新挑战。今个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我芭比林慧约定你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一起展开一个美丽的星期天。 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Fred 郑俊宏，各位孝顺仔孝顺女，如果你爸爸妈妈还未接种疫苗的话，快啲快啲同佢哋安排打疫苗啦！打咗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爱香港，爱家人，我哋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系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同内地市场嘅大门。我哋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J 风首歌原来关恩而死。 今次嘅灵感咧就系源于佢唔能够去睇郑欣宜嘅演唱会而觉得失落嘅。咁啱手头上 J 风呢一首 demo 嘅旋律，佢认为好适合，就将缺席嘅心情交由对方演绎。作曲 J 风，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周石汉。 不管歌单怎么改变，仍为你留了这首歌。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有冯允谦《给缺席的人》唱首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我系快活人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系蕊蕊。 早晨，今日7月26号，书展最后一日啦、嗯，我阵间就去行书展。 嗯，行书展 系 开心 嘅。书展强， 你书展强系嘛？ 书展 得，不过就小心啲啦，因为人逼咧，咁啊，因为我朋友都同阿小妹妹行咧，行下又唔舒服，咁我唔知关唔关事啦。咁、嗯、总之大家就吓，如果你行下感觉头晕啦、唔舒服啊、焗得滞，诸如此类，你行过一个比较多少啲人嘅地方，唞下先。 就算系嘅话，喺室内咧都唔好以为嘅咋，唔系啊，都唔系烈日当空系咁晒啊，因为咧都有一啲叫热衰竭嘅嘢吓， 系、嗯、啊， 系啊，太焗嘅话其实都系会危险嘅，所以希望大家真系要注意身体，小心小心。 当你发觉嘅时候已经 too late，、 嗯、又唔系 too late 嘅， 你唔好讲到咁恐怖，你就系 too late 啦。你都唔會 too late 啦， 我已經 lay 咗咯。 你已經 lay 咗好耐啦。 佢唔係 too late， 佢 too lazy 啫，係爭少少。 都係包袱， 包袱 lay 誒 lazy 啦。 我成日都講到咁嚴重，嚇死人啦！ 即係要提醒，不過又唔需要擔心， 知道 咯，係啦。 因為呢個都係少少 warning 提示，即係好似嗱，佢琴日咁樣咁熱天氣咧，我唔覺意咧同自己沖咗極熱嘅熱水涼 嚇、啊。 其實就唔係真係沖涼，係唔小心有少家居意外。其實家居意外 咧，又有意外， 係啊。家居意外咧，耐唔耐？即系唔可以话耐唔耐嘅，即系 但 系 你都几密、啊， 总 你唔系耐唔耐， 总会 好担心、啊， 总会遇到啲啲嘅咁样样啦。 咩事啊？ 冇，因为我自己煮嘢俾自己食嘅，而家就系咁诶。喺我蒸一啲嘢嘅时候咧，我唔小心。整翻咗個碟，跟住攢曬啲熱水上我自己度，咁但係嗰啲係 boiling water 嚟嘅，即係已經好熱㗎啦， 好危險啊！ 係啦，咁好熱，咁啦，咁我身尾嗱，其實你哋有冇呢個經驗㗎？俾熱水淥親，你哋有冇啲經驗？ 我有，我細個嘅時候試過， 我細個， 哇，嗰次好大件事。 細個有個唔係幾好嘅。有个坏处咁讲就系，因为你自己唔识处理啊嘛， 嗯， 所以如果你嘅长辈识处理就好啲。如果你长辈又系嗰啲咩茶白、茶豉油啊、茶生抽嗰啲咧， 系我就系嗰 只，咁就惨啦。 但系冇嘢， 因为我今朝爬文啊，我睇啲网上咧，佢话千祈唔好乱搽嘢，尤其是嗰啲咩生抽啊、豉油啊、药油啊，即系嗰啲咁，对个伤口唔系咁好。甚至咧，我心谂我琴日咧，我做咗我自己认知。知嘅嘢啦，但我今朝睇翻，原来我有一样嘢都做错咗嘅。 不如你講下你嗰單。 我嗰單咧就係講係細個嘅，其實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啲大人根本係非常之照顧得不周。咁咧以前細個嘅時候咧，我哋屋企係冇熱水爐嘅，你係點樣煲水㗎？ 攞個水煲。 係啦， 倒落個盆度。 可能有好多聽緊嘅一啲比較年紀細嘅都係唔知道，我哋以前咧係用一個嘅就係火水爐，跟住咧就每一次咧。三四點鐘到嘅話咧，就不停咁煲，不停咁煲，因為屋企多人啊嘛，咁就用到啲水母嘅話，你係不停咁樣煲，係咪？ 好啦，一煲都未必夠喎。如果你冬天 一定唔夠咧，一煲一個人。 係啦，咁就是一個大嘅梯煲，咁咧就擺喺一個火水爐上面嘅話咧，就係咁煲。咁其實咧就煲完熱水之後咧，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候係冬天嚟嘅，成班人咧就喺屋企嗰度咧就打麻雀。咁我就唔知點解嘅就係我死都要沖涼。咁但係佢哋就等先啦，人先啦，就冇人理我。咁我就覺得嘅就係、是，其實我覺得我都係個女嘅啦，唔記得幾多歲啦。 應該好細個啦。 應該係好細個。 好危險！呢、這個故事嘅 leading 係好危險。 即係我覺得我自己係好大。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自己冲凉，所以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你哋呢一班烂赌鬼， 系啦， 我自己搞， 我冲埋凉我就离开呢个家。 冇错，我离家出走。咁跟住咧，我就自己走去咧滗水啦。滗水嘅时候咧，其实都已经系觉得好危险噶啦，就滗落一个大嘅红色嘅嗰啲啊 桶， 系啊大水桶嗰度，跟住你就再抽呢一个。 即系煲完噶啦个煲。 煲完噶啦，已经系滚水，不过佢摆咗一阵嘅，咁都唔算叫做系100度嘅滚水。咁就即係都掠咗一陣，佢哋唔肯啦，就話一陣間先幫我沖。咁跟住咧，我就要自己就滗落去。咁我就滗咗兩殼水之後嘅話咧，我就知道嘅喎，要侵一啲嘅凍水落去啦。但係好可惜，因為咧嗰度要滗水嘅地方嘅話，我係要搭上去一個 凳仔。 凳仔我先至夠高嘅，當我一落嚟嘅時候嘅話咧，我嘅左腳我就企喺個凳仔度啦，個右腳嘅就要踏落嚟嘅時候嘅咧，我就係踩咗落去我啱啱滗落去嘅嗰啲熱水度，對唔住啊，引起大家不安啊嚇！咁即係佢哇，成隻腳拎出嚟嘅時候咧已經熟曬啦，你見到係紅曬嘅，我仲要咧非常之鎮定。單腳咁跳出嚟，因為 係細路仔就係咁啊， 死都唔認輸，你明唔明啊？ 細路仔真係咁驚啊！ 冇錯，我唔驚，但係我死都唔認輸， 但 因為 好痛， 係啦，係好痛， 好痛。 咁跟住咧，我就單腳跳出去，我同佢講就話唔好意思啊，我六親。 人哋叫緊舞，你又話六親， 可唔可以唔好打住？ 跟住就全部人咧，哇！只腳其實都～哎、你不要搞啦，仲要被人闹、啊。闹完之后嘅话，当然老人家就好惊，佢就话点解会咁样噶、啊？跟住就将我瞓咗喺个梳化度，就开始淋啲豉油落去降温。跟住另外有一啲咧又话唔系应该咁样噶，点点点。哇！我阿嫲真系好犀利，即刻咩都唔讲，二话不说嘅就孭咗我之后嘅咧，就走落去嘅就系附近嘅一啲睇开医生嘅诊所，跟住就睇医生。 个面积好大、啊，如果咁 非常大，我谂啊落咗上嚟呢度。到咧，即系脚眼上面度咧，咁、 啊、 我已经知啦，好痛咯。 咁经历咗几耐先好翻？ 起晒水泡啊，唔记得啦。嗰阵时候细个，但系觉得系开心噶，因为嗰段时间就系唔使翻学啦。 同埋个个好关心你系咪先？ 好关心我，好锡我。 打少啲牌啊！ 你要食啲乜嘢嘅话，都会买俾。 系啦， 雪糕。 如果你冬天起码整碗米粉你食下啦。 唔止咁样、 哎， 因为大家个心都会觉得好唔好意思 啦， 好 内疚啊， 个妹咁样。 都叫你唔好打噶啦， 馬老師，馬老師，你有冇試過類似咁嘅家居意外？ 你係家居意外一定有，咪最勁嗰次咪就係 俾狗咬親啊嘛，係嘛？ 嗰次都 嗰次唔係叫家居意外 啊 嘛， 你家居喺屋企裏邊， 家狗咬佢先叫家居意外啫。 就係喺浴缸， 不過狗分得出好人定壞人， 佢係流浪狗嚟噶嘛？即狗真係分得出㗎， 分得出㗎， 狗係分得出㗎， 又似你， 真係啊，真係啊，你唔好以為狗眼看人低啊！ 我咪就話斷咗條肋骨啦，即係最嚴重。 你嚴重好多， 嗰個唔係家居意外嘛？ 我喺屋企沖涼跣低喎， 哇！ 揞到嗰條肋骨。 點解你哋會有呢啲咁樣嘅家居意外？我仲以為嘅就 好多呢啲。嗱喺屋企踢波， 喺屋企嚟踢，哇！你屋企咁係佢萬幾尺， 冇得落街玩 四個球場咁大， 咁就喺屋企踩波車，嘭只腳趾弓個腳趾甲爆咗。 好痛啊！呢啲全部都系 全部好痛，我唔知点解我四兄弟姐妹我特别多呢啲嘢。 我知你系所有骨断过晒噶啦嘛，系咪？ 系啊，我又试过有一次。 你系咪因为咁样嘅话系乱咁砌啊？将你骨 砌错咗， 砌错咗 个脑都系个脑都 系。你块面嗰啲骨应该唔系咁样啊？ 唔通 佢块面砌多咗四条骨，所以长过普通人。 你系咪将我啲听骨砌咗落条面度？ 唔系啊，我怀疑我上一世。 上一世投胎执骨俾人哋执错咗。哎呀，呢啲系骨嚟嘅，是但啦。 我未试过识一个人块面好似你咁长， 砌出嚟 啊！ 咁所以我今朝咧，其实我都迟咗啦。我今朝再睇翻咧，滚水六亲应该点嘅样？佢话有几样嘢都系错嘅。咁顺便大家咧，又可以当增长少知识啦。佢话第一，首先分三种嘅，第一道嘅浅烧伤咧，个皮肤红肿啦，同埋又会有剧痛啦、不过冇水泡，咁慢慢咧七日内就会好啦。第二再深嚴重啲咧，就會傷及部分嘅真皮層，就會有水泡，有劇烈嘅疼痛，要兩至三個禮拜，同埋會有輕微嘅疤痕。第三，再深二度咧，就傷及真皮深層啦，皮膚有淺紅色、大嘅水泡。需要成三个礼拜以上，严重嘅话需要植皮，咁当然讲好严重，同埋好大面积咁啦。 啊，即系你讲紧嘅就系烫伤有三级，系咪有三级嘅烫伤？ 冇错啦吓，咁、有啲咩咧？佢话系唔应该做嘅咧？佢话唔应该咧系搽嗰啲 抗火膏。 头先我讲嗰啲咩生抽啊、老抽啊，应该要做啲乜嘢咧？第一用冷水冲佢，我琴日做咗一样嘢，即系第一时间用冷水冲佢啦。 降温啊嘛， 降温啦咁样。如果嗰件衫，除唔到就剪爛佢啦，亦都係講一啲好嚴重嗰啲啊。所以我琴日我唔使剪爛佢，我冇去到咁嚴重。佢話咧，再揾冷水浸20至30分鐘咁樣咯，用乾淨嘅紗布蓋喺傷口上邊。如果需要去醫院求醫，但就唔好立亂搽一啲。你以为得嘅，老抽啊、生抽啊， 嗰啲一定系噶啦，嗰啲一定系噶啦，即系始终你一定系降咗温之后嘅话，跟住就应该要揾一啲专业嘅人士帮你处理。 嗯， 系啊，因为好多时候你搞咗嗰啲咁嘅嘢，你去到其实佢帮你洗伤口重大件事。 重大件事，我做错咗件乜嘢事？ 你有冇试过？ 冇试过， 系咪唔知查啲咩嘢落去嘅话咧，佢帮你刮翻晒啲嘢出嚟嘅。你谂下，仲麻烦啊！ 我做错咗一样嘢，佢话咧唔可以用冰去。凉化凉嗰个伤口， 系 咁我琴日做咗。 你咁严重咩？你嗰啲蒸嘢嗰啲水赚出嚟啫， 唔系好多水。 但系点解蒸嘢你都可以赚到啲水出嚟咧？ 因为我蒸嗰样嘢咧，我系想试试佢熟味。 系 咁一切落去，切开佢啊嘛，一揿嗰个碟，佢啪一声，即系一跌跌咗落。 其实你都系老莽人嚟嘅，我觉得嗬，佢系老莽人嚟嘅，你觉唔觉得？ 大佬啊，不如咁啦，我搬去你屋企，我照顾你啊。 老莽人咧，你知唔知有一個人，我覺得成日睇佢係老莽人嚟㗎。你有一個咩求生嗰個人咧，我覺得佢真係非常之老莽㗎。好多嘢嘅啫，佢中意嘅就啊，總之跳落去啦，睇下點樣啦咁樣。 唔得，我 覺得你係老莽人二號咯。 No reason for emptiness, but time to 谂翻以前咧，即系啲家长啊、妈咪咧，尤其是咧吓咁啲旧主妇咧，即系以前香港嘅旧主妇咧，多数都会自己落厨煮饭嘅，有时唔系好兴有工人呢回事啦。 要有啊， 咁所以咧，其实咧受伤嘅机会咧，总会有嘅嗬。你有冇见过屋企啲大人咧喺厨房受伤啊？ 冇， 系咩？ 真系冇， 真系冇。 哦，系啊，我就见我阿妈一次好严重啊。吓， 咩事啊？ 不过因为为免大家不安就唔讲啦，系因为都几肉酸下噶，系啊，咁咯， 肉酸得过我头先，唉，真系 黄总脚不消体 啦，已经，好彩我冇事，我冇拉， 真 系 好彩，好彩， 系，因为好彩， 好彩啊，真系。 细路仔千祈唔好逼我，头先喺麦后都同两位拍档分享，就系我见过一个细路仔咧，成个脚都系拉，咁我就问咩事啊，咁样，原来咧佢就系食杯面啦，咁大家知杯面系咩样子啦，倒完滚水之后，咁可能佢手卡。棘到啊，定 系小朋友 倒晒啲汤同埋啲面落个身度，咁嗰时系一个好滚热嘅状态。 明白。 咁所以就系咯，就 即系希望我就小朋友唔好立乱吓，搞屋企啲嘢吓，仲有嘅就系大人喺屋企嘅话咧，就要睇实啲啦， 系 咪？都唔想嘅家居意外。 冇错。 但系家居意外就往往你觉得好恐怖嗬？你记唔记得有一轮唔知点解，成日咧就讲都好耐之前啦，咪话讲紧嗰啲就系窗帘嗰啲绳咧。 哦，系。 系啊，你谂都谂唔到噶，同埋嗰啲咩接灯啊。嗯、 接 台啊！ 我又夹夹过我家姐只手指啊！我好内疚， 你整噶？ 我整噶？ 你点解会整？ 你夹你家姐啊？ 玩 满清， 你咪想佢讲？你咪想佢讲真话？到底系咪你食咗我杯雪糕？ 你完满清十大酷刑夹手指，真系有呢个酷刑？ 喂，咁嗰次系点啊？ 玩 有咩好 玩 啊？点解佢唔夹你啫？ 佢摆咗喺嗰度，我唔知。就总之 系啦， 错有错就咁就夹， 错有错 叫错有错， 错有错。 其实我唔系， 我问老师，错有 错，家姐， 佢话错有错， 佢话 今 日夹你个手指咧，错有错就 几开心啊！ 系啊，你有咩感觉啊，家姐，家姐， 佢翻嚟佢就知啊， 明啊， 好啦好啦， 系 啦，错有错着，古文新解， 我知道， 错有错着， 你知唔知啊？佢上个礼拜先警告我啊！ 唔好再讲佢 话，大定细嗰个啊， 大嗰个啊，佢话你再系咁样样咧，有时讲啲嘢咧，星期五佢就话一日打电话嚟点唱， 大家 啫，哎呀，佢就话啊爆嗰啲嘢。 我有个申请，下个礼拜古文讲错有错着，好唔好？错有错着。 星期五啊，不如我哋自己打俾佢啊，倾下关于你哋屋企嘅嘢啊。我觉得都需要有啲辅导。 夹手指呢个经历，由佢自己讲翻。 冇错。 咩叫错有错着？ 你嘅演绎嘅就系话系错有错着，夹得佢好开心。 夹得好开心。嗱，不过呢个咧，虽然我可以当讲笑，真系一个 好危险，系真系。 我有一次又问嗰个另一个女同学，咁、嗯、我系。讲开咧，佢话我其实有个妹嘅，点解会冇咗个妹？就喺张高凳， 哎呀， 直情夹走咗，夹死咗啊！所以冇咗个妹 咯。嗰阵时我系一连串有啲咁嘅情况噶嘛， 大家真 系 要 有安全制啊嘛， 系啊， 系啊， 接台 接台之后，从此之后就有安全制啦。 嗯， 系， 哇，好危险！ 即系大人睇住好啲咯，冇大人睇住呢啲好普通嘅张凳，可以成为一个杀人武器。就是啊、 但是我哋细路仔真系哦， 系啦， 真系独留儿童在家，系啊， 咁啊走咗几十年过嚟啦，都冇事， 系、嗯、啊， 因为你坐 又 坐着啊嘛你，哇你个心几阴险，人性人性嘅丑恶， 道歉， 唔系呢个就真系叫 too late 啦，你咁样就系非常之好嘅演绎啦，太迟， 下个礼拜你除咗讲坐又坐着，讲多一句叫鬼拍后尾枕，好唔好？ 其实可唔可以提早播新闻？ 而家一 个嘟嘟 都冇用噶啦， 今日 系咪先？ 有一个电台 DJ 佢话错有错着，夹佢家姐，呢个大家千祈唔好学。新闻报个月份系咪咁啊？ 撩鬼攞命啊！ 真系，你学埋呢啲衰嘢， 仲系有一个新嘅喎，系咪撩鬼攞药单啊？ 都未听过， 即系如果撩鬼攞药单嘅意思，佢就系其实佢都病死咗啦。但系你问佢攞药单做乜嘢啫？明唔明啊？系啊，真系攞嚟衰噶啦，问嚟做乜鬼啊？意思 啊？好啦，风骚发人，今日咧星期二，所以一样马老师漂流教室，同埋今日讨论区题目就 系啦， 时间系唔会令爱情变淡咧？你而家会唔会讲下你嘅？ 会啊， 我 very goo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中一派位结果公布，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有小六学生得知获派第一志愿中学，表现兴奋，而有学生和升读同一间中学的同学互相拥抱和欢呼。有获派第一志愿的学生说，选报的都是心仪学校，派到哪一间都满意，又指疫情没有影响温书计划。有家长说非常满意派位结果，但认为出生率下降和移民潮下竞争依旧激烈。校长陈淑仪说，今年派位结果较以往理想，只多了人移民和到海外升学，加上内地跨境生无法来港，令升中学生减少，家长心态较为进取，认为可以搏一搏选报最心仪的学校。他又建议未获派心仪学校的学生可以尝试叩门，认为成功机会较往年大。深澳平道早上近八点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一架电单车沿深澳平道行驶，当驶至顺安道交界时，怀疑同一架九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倒地受伤，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后不治。政府昨日起容许机场抵港人士可以自费的士服务到检疫酒店。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说，业界反应好，按昨日情况，100名司机平均每人做到 2.5 支旗，以工作12小时，政府每日为的士津贴1500元计，扣除车租时薪大约100元不算特别多，希望政府加强宣传。周国强在本台《千禧年代》说，的士司机工作亦辛苦，因为在高温天气下着防护衣，完成每次服务后要做消毒，更有司机为乘客搬行李时晕倒。他估计抵港旅客如果订住近机场的指定检疫酒店，会更愿意用指定的士服务。英国执政保守党党魁选举，前财相辛伟成早前在社交平台说，中方对英国和全球经济及安全构成最严峻长期威胁，一旦当选并出任首相后，将采取一系列对华强硬举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是英国内政，中方不予评论，中方想奉劝英国个别政客动辄拿中国说事，鼓噪所谓中国威胁论等不负责任的言论，并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晴朗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明日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新界再高2-3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16点，升152点，成交金额3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6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1点，升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3.7，升4.1；盈富基金21.24，升1.2。腾讯控股325.4，跌1元；协鑫科技3.74，升2.6；南方恒生科技4.49，升2.2；美团188.2，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72.8，升4.6；友邦保险80.1，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6.33，瑞士法郎0.964，加元1.284，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24，欧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1点，跌17点。

錯有錯著。 係啊，咪咯，我都好想知道大家即係有啲咩睇法，係咪？你都應該俾佢講嘅嘢啊，我覺得。 冇錯， 成日唔俾啊。 你就講得多啦，係時候俾佢講啦。 咋咋滯滯，夾完又話錯有錯著。 喂，咁佢都要打到電話入嚟先可以投降 㗎。我打俾佢，我打俾佢啊。 咁咪好似即係即係內定咁樣。 點啊？ 唔係， 擺到明係內定咯。 唔係嗰個唔係，唔係正式嘅點唱，所以唔可以話內定。其實我哋關注你哋嘅， 係因為我哋係話聽到我哋所有嘅聽眾們，佢哋係想咁樣嘅話咧，呢個唔係叫內定。如果我哋打俾佢，係人都知嘅，就唔係叫內定咯。 譬如我 內定係其他人唔知嘅先叫內定啊。 有叫內定咩？係咪先？咁有啲嘢係屬於節目內容嚟噶嘛？ 唔係嘅，即係如果其他人知道嘅就唔係內定啊，係嘛？呢個係咪一個好哲學嘅問題？ 好。喂，嗱，天气热啦吓，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想问大家啦，你对于自己个体味啊，即系嗰个 smelling 咧，其实从来有冇一啲嘅担心 有，梗系有啦， 即系方法啊，咁样样，觉得自己好臭， 系咯， 我试过有一次因为咁样，我冇冲凉，跟住咧啲人弹开， 真系啊， 系啊， 你去咩聚会啊？ 我去做 gym， 做完 gym 之后，因为我觉得个 gym 咧太多女人喺嗰度行嚟行去，我觉得好唔舒服， 哦，即系唔想喺度冲凉， 唔想喺度冲凉，我就觉得不如我搭车翻屋企先至冲。啦，點不知原來真係好臭，因為你自己都聞到嘅。其實， 我哋嗰日冇揸車，你搭車。 我搭車，咁跟住咧，我就係啦。咁我搭車嘅時候嘅話咧，竟然你見到有一啲人咧，一上咗車之後咧，見到你咧，你見到即係佢焗住， 閉氣， 閉氣，跟住咧佢彈開咯。咁我覺得就好啊，正，咁好唔使黐埋你。原来真的很臭 的，不是汗味是真的， 因为它酸酸熟熟的， 是 我觉得现在这么热 服 更加会特别多遇上。 我讲的这件事不是最近的事，就是我讲的是几年前，你想想我还会搭公共交通工具去 gym， 很久之前的事了。 那篇文章它就说有什么可以减少你那个身体的味道样。其实有一件事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做的，就是喝多些水，因为水可以带走你身体里面嗰啲嘅垃圾啦，咁樣樣。 同埋搞清楚先啊，各位朋友，其實咧你臭嘅唔係啲汗啊，汗其實係冇味噶，同埋係唔臭噶，只不過係因為嘅就係我哋喺身上面嘅嗰啲蛋白質咧，喺除咗我哋啲汗排出嚟嘅蛋白質咧，因為已經有細菌嘅話，所以先至會變到嗰種酸酸縮縮同埋好臭嘅汗味啫。搞清楚係兩回事嚟。 知道 係啦，嗱，飲水一樣嘢易做啦，但另一樣嘢咧，佢就係如果你嘅口味啊，即係食嘢嘅口味咧， 好濃味， 食一啲好濃味嘅， 係啊，鹹強呢啲就死啦。唔好意思啊。 啊，都好，叫我家 姐打电话嚟，都好。我睇过你到时咧，由佢把口去训斥你哋。 点解要训斥我？我又有佢阿妹。 你话 我哋都 可以训斥你， 我哋都冇话佢。 系啊，我哋都冇系你讲。 话佢嗰个 系 你啫嘛， 夹佢个又系你。 就话错有错著，你仲 我又冇夹过佢， 仲开开心心咁添，讲完仲笑你自己，系啊，系啦。咁啊，除咗呢一个啲咩洋葱啊、咖喱啊、大蒜等等之外咧，原来佢话咧食一啲红肉啊，譬如牛肉啊、羊肉咧，都系会令到咧多咗一啲嘅异味嘅。 会咩？ 佢咁讲 咧，唔知啦。 可能真系外国人啊，食得呢啲嘅嘢多啊。有时我觉得外国人都隐隐约约，系啊，真系噶。 嗰阵酥味 啊，系啊，但系有时候几香，我哋会觉得嗰阵酥味。 靓仔嗰时候啊嘛， 靓仔嘅时候你咩味 啊？哇！如果你热恋中嘅恋人咧，对方嘅味咧就真 系 好吸引， 系冇 错，超吸引， 系 啊， 冇错冇错。 因为其实我哋人咧真系因为味觉系 啊 而 去 揾你自己嘅另外一半噶， 冇错，动物都系， 冇错。因为嗰阵时候我有睇过一个 documentary 啦，咁佢就系话原来咧唔需要话睇样啊，各样各样嘢啊，只需要就系做一个嘅 气味测试， 系一个测试，就系啲男人，总之每一日就系着住一件白色嘅 T 恤，跟住咧佢就着佢嚟瞓觉，瞓完觉之后嘅话就要将佢咧就系即系除咗出嚟，咁就摆落去一个胶袋度，咁咧跟住咧就系俾一啲女仔走去闻，咁跟住咧闻完之后嘅话咧佢就会拣我中意呢一个人嘅味道，跟住咧佢哋就要将佢哋嘅 DNA 配对，佢哋两个系会生出最好嘅 BB。 哇，咁样真系完全 系闻就已经 唔使睇， 唔使睇样， 咁得人惊。 所以佢就系话有时其实唔系拣样嘅，系拣佢哋嘅 DNA 究竟配唔配合，以及嘅就系话其实咧都系为咗要就系生。下一代而去有呢一种咁样嘅感觉，佢话其实咧，我哋系用味觉，有时你会咁样去择偶嘅。 另外 我信呢一样嘢， 我都信啦、啊。 有一样嘢咧就 系 一个迷，系咩？睇边个偷你第三？你家姐啊？ 你应该告佢啦，嗰啲偷窥狂同埋嗰啲咩恋物系嘛？边喺边度啊？ 唔知啦， 咁都偷？ 你嘅底衫都偷？ 辟邪，辟邪。 讲声俾佢知啦，我噶，佢就唔偷噶啦，你放心。 另外一个迷思咧，就系我哋成日觉得咧，嗱，头先阿 Sir 都讲啦，做完运动咁啊会大汗啦，会臭啦。佢话其实如果越唔做运动就越臭，反而做多啲运动咧。因为咧，你做运动排汗多啲，就将嗰啲垃圾排咗出嚟。如果你成日咧坐喺冷气房，反为咧你就会嗰啲汗咧就会更多一啲嘅异味嘅。最后一样嘢就系经常保持心境开朗。咁因为你个人咧暴躁啊、压力大啊等等咧，就会令到咧你身体里边更加滋生多啲细菌嘅。咁啊，每日开心啲咧，个人咧就冇咁。 并无不敬。如果咁讲法嘅话，即系如果相对下，我哋三个人嘅话，应该喺直播室里面我最臭系你。 点解嘅？ 唔做运动咯。 你即系 讲啊！你讲嗱，唔好答歌喎， 俾啲时间你讲。 我揾个礼拜五，我自己打电话入嚟点唱。 网上情，尼采的思想世界。在生命之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得你，而是当你不懂得自己。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他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你欺骗我，我感到难过，不是因为你欺骗我，而是因为我再也不能相信你。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至于什么是适当的路、正确的路和唯一的路，这样东西并不存在。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奇迹，那奇迹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婚姻不幸福，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因为缺乏友谊。 人生冇目的，只有过程。所谓嘅终极目的，其实系虚无。人唔应该停喺平原，亦都唔好登上高山。有时从半山上看，世界显得最美。如果你想走到高处，就要使用自己的两条腿，唔好要人哋将你抬到高处。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森林，森林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 人类的生命不能用时间长短来衡量，当你心中充满爱，刹那就会变成永恒。 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是他是他，给我光阴和灵魂，是他是他，给我相亲和情人，是他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还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星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奇人能人同途人，我无空眼望事实，有我这样龙梦凌晨。生生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生生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再有缘未，何日我也对他尊敬，再有缘未，何日也要过得起见，再有缘未，能在世界已很高兴，再有缘未，成败照相以表尊敬，再有缘未，能摘遥遥之色，全赖红红生命。从没有怨命，确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见，从没有怨命，确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见。生命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生命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 在生命里面有多嘢不由我哋嘅选择嘅，例如喺边个家庭出世啦，例如自己嘅出生出嚟之后个样貌啊等等，好多不能选择，但系有啲可以选择就系心境啦咁样。我突然间头先播紧呢只歌嘅时候咧，谂起一样嘢，想问下 Sarah 啦。其实咧，我同你都系快活人啦咁样。如果俾你拣咧，即系当然你冇得拣啦吓。但系如果你会觉得自己希望要再高啲，定系你都好满足而家呢一个咁样嘅体型噶？ 而家呢个时候嘅话，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啦。以前就成日都会，因为女仔又好啲嘛，我可以做高踭鞋嘛。 嗯，系啊， 系啊，冇问题， 系啊，系啊， 冇问题啊。 嗯、 尤其是系嗰啲咩 platform shoes， 我可以无端端高七寸噶。咁系嘛？ 系啊， 你冇见过咩？ 系啊， 黐线噶， 高踭鞋又有啊， 跟住、啊、前边又有个 platform 嘅、啊，但系嗰啲 系 好危险嘅、 啊嗯，一扭就可以扭到。 冇错，因为其实你系冇咗个重心嘅。着嗰啲鞋、嗯，所以其實女仔我都 OK 啊，因為我可以著高踭鞋、嗯。 馬老師可能冇依個煩惱啦。我以前咧即係細個啲嗰時咧，反而唔會覺得呢樣嘢有咩影響，因為你細個嘛，你唔需要面對同異性交往啊，即係你唔需要出去同人哋去夾硬啊，所謂叫競爭啊，好、 嗯、 多嘢都係啦。咁但係慢慢就會覺得啊，我太矮啦咁樣樣。 唔係啊，你都好多咩啊？ 係啊。哇！佢再高多几寸啊，不得了 啦！不得了啊！你啲小女朋友都应该 系咯，我清零， 你嗰啲你嗰啲 备过晒会， 你啲备手 冇晒， 点解用你啲备手咧用极都有？ 唔系啊，你成日我成日经常唔系啊，我讲真说话嘛。 我都系，我支持你。 啱唔啱啊？系啊。其实你使咩担心啫？你都唔系啊。无论点 都好啦， 你都好多。 我系有一段时间系真系觉得自己逊于人哋嘅。 唔系先，有冇人嫌过你先？有冇嫌我你就如果你高啲好咧， 系咯，唔会 嘅，唔会啊嘛，中意你啊。 有时自己会睇，即系自己睇自己有个眼， 咪就是、你自己睇自己咯。因为你头先你讲到，我就话，当你喺求偶嘅时候嘅话、嗯，又或者就系你去搵女朋友嘅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蚀底啊嘛。事实证明你唔系咯， 因 为系你自己对自己嘅要求啫嘛。 冇 蚀 底不得止，有着数添。 冇错， 大把着数啊， 真系噶，系中意嘅就中意。 咪咯， 唔系噶，你睇下人哋，你睇下人哋嗰啲女仔嗰啲。叫求偶的要求，第一就是要高过自己，或者叫只有一个尺寸的，一定要不知道五尺八、五尺九， 咩尺寸啊？ 高度啊，好多女仔嗱，佢有几个要求的数字嘅，人工要几多钱啦，高过几多啦，等等等等， 嗰啲唔好要啦， 嗰啲唔理啦，嗰啲 爱情唔系用呢啲嘢嚟衡量啊嘛，你都唔系要啲女仔啦。 倒翻转，我小学嗰阵时咧，我差唔多最高排最尾， 你就 觉 得 好肉酸， 系啊，高佬全啊，叫你 系啊。真系啊！前面嗰啲咁矮，得我一个夹个头。 通常嗰啲矮嘅先叫高佬全嘅。 系啊，我真系觉得好好肉酸啊！ 高人会因为呢样嘢而自卑咩？ 梗系会啦，永远坐后边。 你高嘅就恨矮，矮嘅就恨高嘅，永远都系咁嘅。 所以咧，男仔就呢样嘢，女仔咧，我听闻有啲女仔如果。早發育嗰啲，又話覺得自卑，又覺得哎呀唔好高，唔好意思啊！即係你明唔明啊？ 係啊！ 所以呢個世界咧，你永遠覺得咁樣又唔好，咁樣又唔好啊！ 嗱，你點解會係咁樣？係因為嘅就係我哋成日都希望社會有一個劃一嘅標準， 嗯、 而呢一樣嘢我覺得係非常唔好嘅。每一個人都係獨立而自己係unique 嘅，所以其實咧係應該要咁樣。你就係因為有一個社會俾你一個標準嘅，喺個標準之下你揾嚟衡量嘅就係我係咪應該高啲會好啲？有錢呢個多啲，唔係冇一個人係咁。 開心就得啦。 又唔單止係咁樣咯，我係會覺得佢係冇得比， 係啊， 人比人係冇得比 嘅， 係嘛？你仲會有呢樣嘢就冇 一定 嘢， 差過你 一定冇錯。所以其實應該要好好地咁樣去 respect 自己，係咁嘅樣就係咁嘅樣，係咪？係 啊，大佬你揭開你本名冊，你應該會開心啦。 咩名冊？ 咩名冊？ 咩名冊？ 名冊秋豪。 咩名冊？ 咩名冊？ 嗱，你今日錯就係小心，你又講咗第二樣嘢。 你已經衰咗一次。 你衰咗，唔係嗰個計，嗰句計三次。 係啊，唔爭在好事成雙。 嗰句黑三隻黑豬。 所以我想問清楚你咩名冊？ 咩名冊？請你講。 朋友名冊佬。 即係等於書劍恩仇錄一樣。 冇錯。 但係啊，你問下啲人啦、朋友啊、聽緊嗰啲，真係㗎。有時身高咧，唔係淨係愛情啊，你工作上邊或者好多人。你会令好啲嘅，我都系觉得身高 系 好啲。 有呢啲咪就系想既定嘅一啲，即系 系啦， 又会觉得你高富帅系咪啊？咁但系我唔觉得咯，尤其是系活到咁嘅年纪啦，你会知道原来系冇用噶嗰啲嘢。 冇错， 系咪？所以真系应该要好好地去。 好啦，翻嚟咧，我哋做嘅讨论区，今日就系话时间会唔会令爱情变淡咧？大家都 我已经写咗一篇论文， 非常。我哋未来呢个钟交俾你吓， 冇问题。 但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听日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新界再高2-3度，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806点，升242点，成交金额4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6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2点，升咗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4.5，升4.9。盈富基金21.34，升2.2；腾讯控股327.6，升1.2；协鑫科技3.74，升2.6；南方恒生科技4.53，升6；美团189.8，升6；恒生中国企业73.18，升8.6；友邦保险80.3，升1.5；中国海外发展22.65，升7。美元对其他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是7.849，英镑9.484，瑞士法郎8.15，澳元5.475，加元6.119，新西兰元4.923，欧元8.04。每百日元对港元5.7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1点，跌咗17点。港金报16,11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43美元，卖出1,72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屈地街；渡船街天桥咧喺九龙方面，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封路方面，葵涌嘅大白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湖景村、湖月楼、沙田沙角村、余英楼、鸭脷洲村、利泽楼、大埔新兴花园、康治阁、东涌日东二村、勤日楼、蓝田碧云道225号康盈苑、鲗鱼涌康山花园7座、东涌影湾园影涛轩6座、屯门亮景村梁俊楼同埋葵涌葵联村联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Albert O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今个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Albert O 欧瑞强约定你2000靓歌再重聚。 of love will bring you home.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红，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言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们爱的香港。 打咗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 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 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 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CVCs 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COVID-19 खोप को सुरक्षा 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द पुर्याउँद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च्नलाई तपाईले जति सक्दो चाँडो खोपको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दछ। साथै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छ। सामान्य जनजीवन पुनः सुचारु गर्न यो महत्त्वपूर्ण 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sk मा हेर्नुहोस्।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啦，咁时间会唔会令到我哋嘅感情偏淡咧？咁样嘅， 冇错， 系啦。咁我哋每个礼拜二咧，我哋嘅乜都讨论佢咧，其实咧都系经过我哋三个嘅讨论啦。咁跟住我哋先至掟一个即系题目出嚟啦。咁但系今日呢一个嘅话咧，系大陆 set 大佬 set 嘅， 系啊。 咁我就想问下，其实佢最近系咪？ 其实我系 set 咗几个题目，不过呢个系其中一个噶。我有另外一个题目，我都想讲。 阿大哥，你嗰个套路我哋其实已经知噶啦，你肯定有套路啦。 你讲下佢个套路系点样？一， 我简单，一定会摆三款 A、B、C。但系咧，暗砍暗砍一定系有一个系同，唔好话黐线啊，告你啊！因为 我哋自己估啫，我哋估呢个套路嚟紧嘅。 系啊， 请 讲。一定系有一个咧，佢心目中嘅嗱，好简单。如果我话 A， 跟住佢话 A， 其实我可能都 冇咩讲 嘅啫， 系啦，系啊， 咁明啦，系咪？ 系啊，咁拣 B 咯，我 系 啦。跟住收尾佢就话B 都几好， 系。 跟住到差唔多嘅时候，佢就不如 C 啦。 系啦， 我哋讲过噶啦， 讲过啦， 心里面。我其實想食日本嘢， 冇錯。 跟住佢就喺度同你講，其實可以食啲嘢，可以食嗰樣嘢。 越南啊，但係最後必須要食日本嘢。 其實唔緊要，其實咩題目都有得睇討論嘅。不過睇下大家多唔多個人經歷咁樣咯。但係我覺得咧，即係愛情會唔會走得越嚟越淡咧？應該係。 除非你一世冇拍过拖冇结过婚，如果唔系咧，我又觉得呢样嘢总会有少少面对或者系少少涉猎到嘅。 但 系 关唔关时间事？ 时间系其中一个原因，时间系一个原因，所以点解一句说话叫司马昭之心啫？系咪即系时间系可以令到好嘅唔好嘅慢慢浮现啊嘛？同埋最初拍拖嘅时候咧，嗱你其实你睇过好多文章啦，有啲讲爱情嗰、那个叫做 热恋期 、嗯，其实都有少少关乎身体嗰啲嘅咩荷尔蒙啊、化学作用 啊。 点解、你一听到佢个声音会咁开心啊？点解同佢一齐咧、就算坐喺度咩都唔做咧，你都会特别开心过同阿马主强去饮茶啊咁样样。就算马主强请你饮茶，但系你都唔会宁愿同佢饮。就系你同你个女朋友点解咧？ 叫咩名啊？ 嗰个叫做马小玲，即系咁咯。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当嗰个时间将呢一种等等嗰啲嘅身体噶嘅反应啊，或者心理嘅反应咧，减弱咗咧，就可能需要另外一种嘅相处啊模式啊，或者去做一啲嘅活动，令到呢一种个感觉虽然变咗，但系唔好变淡，而系变另外一种嘅。关系咯，系好多人都有讲过，咁你觉得系咪咧？ 好，咁我就先嚟我篇论文先。 我知可以， 我就 觉 得若果你话要去将呢样嘢归咎于时间嘅话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唔啱嘅。因为我觉得咧，时间是否爱情嘅最大敌人咧？呢、這个根本就系最自私同冇情趣嘅人最大嘅藉口。 同意冇情趣呢三个字。 冇情趣，同埋嘅就系自私嘅人嘅一个最大嘅藉口嚟嘅，呢、這个藉口嚟嘅就时间咧，亦都可以令到感情更深厚嘅。 冇错。 咁又点讲咧？ 又升埋去另一个。 去到另外一個階段，另外一個關係，咁點解你要話當我要變淡嘅時候咧，就因為時間啫， 藉口啊， 藉口嚟嘅。咁我就話變淡嘅話，其實係人嘅關係， 冇錯， 唔係時間嘅關係。咁亦都唔係話即係其實時間嘅話，佢只不過一個載體嚟，其實佢係中性嘅，佢冇好唔好。系咪啊？即系或者快或者慢，佢冇做任何嘢，佢都会咁过噶。 系人点样利用？ 系你自己冇好好咁去经营呢样嘢啫嘛，系咪？咁其实你话感情会变淡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咧，因为系人都会知道，头先你已经讲到啦，热恋系根本就真系有时限嘅。基本上嘅就 系 话喺生物学上嚟讲嘅话，亦都系讲紧嘅就系话，点解你初嘅时候嗰个热恋期系有几耐咧？亦都有一个叫做笼统嘅统计嘅，可以嘅就系最强烈嘅时候系三个月，最长可以去到四年。点解会咁啊？因为里面嘅就系你产生嘅呢啲咁嘅雌激素啊，令到你成日都要好想见到对方啊，或者你好有愉悦嘅感觉啊，谂起佢嘅话，你已经咩都唔想做啦，饭都可以唔使食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其实最长可以持续。四年嘅咋？ 哇，都几好。 系啊，之后嘅嘢就靠你自己做啦。 冇错，靠双方都有关。 咁你点可以话系时间咧？系咪呢一样嘢？基本上嘅就系根本就 系 咁。 系啊， 即系等于我哋会老一样，系咪啊？我哋 系冇得改变 一样，你系唔会 冇得翻 转 头。 所以你唔可以话系时间，系人嘅问题。好，拍拖达人我已经讲完。 到阿 你篇论文好正， 系咪几好？ 不嗱，我觉得真系 我仲有少少嘅，对唔住，补充埋啊吓。咁啊，即系正如我所讲嘅，就系话咧，所有嘅嘢嘅话，亦都有一个时限嘅。你爱佢嘅话，对住一世你都唔够嘅，系咪？如果你唔爱佢嘅话，你对住五分钟你都想呕。 系啊， 其实就 系 爱唔爱。 嗱，我觉得咧，头先我觉得咧，系一定要两个都有呢一颗心去维系呢段感情。否则咧，喂，你旨意我，我旨意你，呢个礼拜六、礼拜日又大家都唔谂去边，就摊喺屋企嗰度，我觉得死得啦，系咪？你一定要嗱，我觉得我是一个几好嘅拍拖者嚟嘅，即系我会为对方咧。你唔好拧头，因为你无福消受。 我冇拧头， 无福消受。 我冇拧头，我只不过系质疑啫。 喂，同埋咧， 愚问其详。 马老师啊，拧头咧冇特别嘅信息噶， 系 佢未必系反对或者系唔同意噶。 系啊，你知唔知印度人拧头即系 yes？ 系啊，你知唔知噶？系啊，佢哋成日拧头噶。 我唔知， 因为我出咗去嗰时候，你问亲佢，你去唔去食嘢啊？跟住佢拧头就，你系咪唔想食嗰样嘢啊？ 有 答咗你 啊？佢啱相反，佢哋拧头代表 yes 噶。 好，愚问其详，你点啊？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好的拍拖者 咧？我觉得我每一段感情咧，我都会希望长期制造啲惊喜俾对方。 例如 、我会整自己一啲嘅小手工俾佢啦。我自己最经典嘅就系话去印咗一本我自己俾佢嘅书，里面嘅嘢我写嘅，咁个封面就系我嘅设计师老友帮我整嘅。 哦，你好似咁讲过。 系啊，咁我又会，即系 有冇用啊？ 我俾咗佢啦，不過佢 咁就 係嗰種人，佢啊幾得意啊咁樣樣。 咁咪係咯。 我有啲落差，但我會不斷咁俾佢嘅，所以呢啲嘢係真係雙方維繫嘅。 咁你就好有問題啦。其實你亦都因要知道嘅就係對方係一個咩人，你要用一個嘅就係佢喜歡嘅方法，你先至可以經營到。若果就係你用你自己嘅方法嚟嘅就，我已經對你好好嘅咯，點解你唔接受咧？嗱，呢個又有好多情侶之間嘅落差嘅問題啦。 冇錯。 你以為咁樣，你用你自己嘅方法嚟去對佢好，咁就叫做話叫做對。佢好系错嘅， 不过系虽然系嘅，不过咧阿马老师呢个系佢最擅长嘅方法，我估啊，即系创作方面， 即系夹硬嚟系咪？ 佢擅长， 我冇夹硬嚟噶， 你夹硬嚟啦，你认为咁样叫对佢好啊？因为咧，但系对方唔接受。 我都做过类似你呢样嘢，但我咧嗱，你擅长就系创作啊，写一本书啊咁样，我咧就自己搵个其实机咧录咗。一个我录俾佢嘅声带， 网上情， 好似做节目咁样系啦，好似做节目咁 上情， 再得埋一啲歌落去啦。咁、 啊、 因为佢做一，佢、有一次好长嘅旅行，会离开一段时间，咁、所以我就录咗，就叫佢带去图上听。咁佢嗰次好 OK 嘅，好开心嘅咁咯。咁、其实呢样嘢都冇话错定对，佢 buy 唔 buy 啫嘛，佢 buy 就系咯， 就感动。 系啊，有错定对嘅，有错定对嘅就系话，其实你真系要睇对方究竟佢点样去接受呢一件事，唔、系用你自己嘅角度。我觉得咁样嘅话，我中意食甜嘅，我就会送， 系、 啦，我就会送一个蛋糕俾佢 咯。 原来佢唔中意嘅，咁样咪就系为之。你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就觉得点解我对你咁好，但系你 都 对我唔好咧？ 冇错，大家都唔开心， 就系咁样咯。 点样维持爱可以一路长久地唔会冷淡？爱不完，我哋系黎明嘅版本啊。另外送俾阿 Elaine 听，阿 Vivian 话佢就嚟离开香港一段时间，祝佢生日快乐。听紧就系风骚爆人，星期二酷热天气警告生下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0%。 在我未全醒时，静静的亲亲我，困扰中给我支持，冰封中送我火，谁令我绝望？着多么不错，你眼睛给我光彩，填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令我这一生都也醉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黎明嘅呢首《爱不完》。喺我哋嘅网上都好多人留言啦，咁其实咧讲法都有两边都有嘅，分别咧阿 Phoebe 咧佢就话唔淡先奇，睇下对方咧双方肯唔肯为呢段爱咧出几多嚟维系啦咁样。另外 Michelle 咧就系咁话啦，唔会啊，我同老公相识相恋结婚到而家28年， 哇，一直 都系热恋阶段，每次见到都要抱抱锡锡嘅， 哇，好浪漫啊，系啊，呢只几好，系。 哦，系啦，系啦， 系啊。 咁另外咧，就喂阿刘伟德，佢话期望星期日有阿家长日啊，有阿马大姐啊，吓，点同你倾下偈咁样样啦。另外 Vicky 佢话咧，时间系藉口嚟嘅，一段感情系浓系淡咧，睇你有冇心嘅维系。 唔系， 每样事咧都系自己角度出发，人同人之间包容系好重要。不过佢系现代人速食文化，有时连感情都系咁样样嘅。系啦，咁另外啊，系啦 ，Trini 佢话约约分析得好好啊。另外 Angel 就话啦，一定会变淡，时间一来，一切都变成理所当然，到时就要包容啦。包容就系一种嘅磨练同埋考验嚟嘅，咁样。 你所有嘅嘢都会变淡噶啦，系咪啊？你饮嗰杯柠檬茶啊，你摆一阵嘅话，佢都会嗰啲冰加上去，你都会变淡啦。呢个系必然嘅事嚟噶嘛，你点能够怪时间啫？ 系啊， 系咪先呢样嘢？ 另外系阿 Bigley 就话，时间耐咗，爱情会变成亲情。就到時睇下大家點樣互相尊重同埋包容啦。 係咯，年紀大乜嘢都唔同，心態又唔同。 嗯， 冇錯啦嚇。嗱，其實網上篇文章咧，佢就係點樣可以令到愛情長青咧咁樣樣，即係當你結婚耐咗啊，拍唔係一邊一定嘅喎。嗱，生 B B 都可以人生嘅一個目標， 冇錯。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就係話其實頭先我講緊嘅就係熱戀期，但係其實亦都有一啲叫做係由熱戀變成依戀嘅。 嗯， 係咪？呢兩樣嘢嘅話，基本上係完全唔同嘅，佢係激活你嘅腦裡面唔同嘅嘢。而去產生不同一啲嘅化學嘅作用，而你講緊嘅就係話，其實咧有一篇嘅文章有講過，佢話人其實係傾向於出軌嘅。 嗯， 點解咧？就係你對一個人嘅個熱戀期過咗嘅時候，點樣先至能夠再激活你自己有一種熱戀嘅感覺啊？兩樣嘢，第一就係照顧你自己嘅下一代，你嘅小朋友，你見到有啲媽咪，有啲媽咪基本上嘅就係有個仔就理都唔死㗎啦，係 啊，就唔理你㗎啦。 係啊，見到個仔嘅樣嘅話咧，佢個腦裡面咧會係釋放於嘅就係佢令到佢好。快乐同埋愉悦嘅多巴胺嘅，另外一样嘢就系识过另外一个，系啦，见你识到另外一个靓嘅女朋友啊，或者一个男仔啊，咁跟住嘅就系佢，你亦都会咁样会激活你自己嘅呢一啲咁样，真系好开心嘅感觉， 成个人年轻咗， 系啊。咁因為你一過咗嘅時候，如果你要嗰個化學作用再起翻嘅話咧，你只可以試探你做 一樣嘢。你呢個咧其實都有似呢篇文章其中一個 item 啦，佢就話咧計劃共同做一樣嘢，而呢樣嘢咧可能係大家都嘅目標，譬如生仔啊，或者係儲錢買一間屋啊，然後組織個新家庭啊，等等等等啦。咁我都同意嘅。 唔同意，買一間屋好多時候見到咁樣鬧大交。 係啊。 係咪個女人就梗係話，梗係要啦，要 間屋啦。要大。 係啊，呢樣嘢就所以其實未必 係 啊。 係啦，咁總之就係一個。共同的计划，咁另外咧就系一齐多啲一集体嘅活动啊，即系话两个人嘅活动，唔系话永远就系分开，你就自己同朋友，我就同朋友咁样样， 系咩？ 咁即系有啲共同嘅活动，共同嘅兴趣好啲，即系佢嘅意思就系咁。 同唔同意？ 一半一半， 系啊，我都觉得系， 真系一半一半啊。 我有保留。 有一个明中意啊晒太阳啊跑步啊， 冇 错， 你要就佢嘅咧， 嗰个根本出门佢都要攞把遮。因为唔想有着班， 唔可以完全一样。但系如果能够有其中一个活动一齐参与就好啲啦，咁样咯。 我反而 佢唔系叫你每一个活动都一齐拉埋佢。 我反而会觉得嘅就系话，应该要尊重对方，佢觉得点样为之系最舒服嘅。但系我亦都唔会逼佢咯。我反而 即 系 佢中意咩，由佢自己玩啊咁样。 系啊，你如果有一个地方，譬如可能我哋度假，正如你所讲啦，有一个中意晒太阳嘅，你咪去晒死佢咯，系咪？即系，但系你就唔好逼佢嘅啫，你一定要陪我咁样死梗啊！但我就会觉得嘅就系话，哦，原来佢系中意。匿喺个酒店房嘅，你咪由得佢匿个酒店房咯。不过可能嘅就系六点钟之后嘅话，我大家一齐食饭。 系啊， 我觉得咁样系 OK 嘅。 即系有啲夫妇咧，佢去到一架百货公司咧，话嗱，你行女装部，我行男装部，一阵见咁样约定个时间咁样。 系啊， 我通常都系 一个陪一个就冇乜， 我都系咁样。冇错， 即系你 拣 嘅 嘢 时候，我企喺侧边，我又唔知做咩，好唔舒服。 系啊，你何必要带个男人去女厕门口度等你？ 洗手间咧，我觉得真系唔，我系好怕见到啲咁嘅情况。虽然我知道有啲老公就非常之好，佢哋唔介意，但系我会觉得就系话，如果我作为一个女性嘅话，我会觉得咁样即系唔应该系要咁样，除非佢攞好重嘅嘢、或者系点样系咪？你要佢攞住一个女人嘅手袋喺个女厕门口度等你嘅话，我就觉得真系 有啲怪怪， 有失佢嘅身份。 女士系咪都唔系几自在啊？即系明知有个人等你，你可能想化少少妆啊？ 你认为呢？ 我觉得好唔自在啊！即 你唔系女人、啊， 你唔可以代表女人、 啊。你唔可以代表女人、 啊。系啊，我认为啦，系 啊。 但你会唔会系咁样嗰、那个？ 我唔会。系 啊， 如果对方要你咁做嘅话，你有咩感觉？ 我咪等下咯，冇所谓、 即系你都会就佢嘅。 即系你会咯，即系你会咯。 唔系咁，佢都系迁就佢女朋友啫。即系 迁就嚟，一定会迁就。 系，但系迁就唔好用噶，唔得噶。你始终你会有一次，你会觉得唔舒服噶。 好，我今晚就 settle 呢件事。 要佢男厕等你， 喺男厕里边陪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可能进一步下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政府下星期一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八月中公布全年经济修订预测。政府目前对今年经济增长预测是1%至2%，若果再次调低，将是3个月内第二次下调。陈茂波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提到，第二季消费改善，但出口不及预期，投资亦显著下滑。他说第二季数据不足以令人鼓舞，但比首季有改善。他预料新一期消费券将推动私人消费，但疫情发展仍然是经济面对的最关键因素。他指政府感受到市民对通关的渴望，从经济角度看，通关对香港亦很重要，政府将最优先考虑这个问题，并会争取尽快达成。中一派位结果公布，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有小六学生得知获派第一志愿中学，表现兴奋，而有学生和升读同一间中学的同学互相拥抱和欢呼。有获派第一志愿的学生说，报读的都是心仪学校，派到哪一间都满意，又指疫情没有影响温书计划。有家长说非常满意派位结果，但认为出生率下降和移民潮下竞争依旧激烈。校长陈淑仪说，今年派位结果较以往理想，指多了人移民和到海外升学，加上内地跨境生无法来港，令升中学生减少，家长心态较为进取，认为可以搏一搏选读最心仪的学校。他又建议未获派心仪学校的学生可以尝试叩门，认为成功机会较往年大。本港昨日新增确诊继续超过4000宗，其中九龙华仁书院歌唱班和排球班共有19人确诊。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说，社区有传播，学校出现较多个案不足为奇，最重要是减少爆发风险。林慧信在本台千禧年代说，除了每日上学前做快速测试之外，一些较高风险，例如要除口罩的课外活动前，可以考虑再做一次快测，确保参加活动当刻未有受感染。被问到在学校应否都做核酸检测，林慧信说，虽然核酸检测较准确，但结果滞后，学校做快测已经可以。深澳平道朝早近8点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一架电单车沿深澳平道行驶，当驶至顺安道交界时，怀疑同一架九巴相撞，电单车司机倒地受伤，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后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晴朗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听日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新界再高2-3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73点，升310点，成交金额4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3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4升2.8，阿里巴巴105.4升5.8，腾讯控股328.2升0.8，协鑫科技3.77升2.9，南方恒生科技4.54先六升7.4，美团191.6升3.4，恒生中国企业73.36升1.02，港交所366.2升了10.4，友邦保险是80.3升1.5，京东集团252元升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9，日元136.51，瑞士法郎0.964，加元1.283，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23，欧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0点，跌9点。港金报161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09美元，卖出172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啦，同埋东九龙过海，东九龙走廊过海啊，同埋去尖沙咀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浙江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方面，沙头角公路嘅龙跃头段去粉岭方向，近住龙跃头乡公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皇后山回旋处对出。咁喺封路方面，葵涌嘅大白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和坐小巴都要戴安全带，违者最高可以被判监3个月和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的是严海。与此同时，向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咩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香港金曲奖，记忆绵，作曲徐浩，作词林宝，主唱 MC 张天赋，真话的清高，作曲 Rafaela Masahari Asadi Luke Juby Harry Rutherford， 作词黄口林，主唱严明熙，我不如，作曲 Eric Kwok， 作词林若宁，主唱 Mike 曾比特。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今这个特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我哋讨论嘅系到底呢排嘅天气咁热，会唔会令到爱情都热翻啲咧？咁样样，因为咁热咧，令到大家咧嗰人咧都好似有少少咧，俾个天气影响到吓，即系牛牛。 我想解读一下大佬呢句说话，事出必有因， 真系你讲，咁、哎、你解读啊？ 望即系突然间又话啊，天气热啊，啲又升温，我觉得。大佬呢几日嘅爱情运高涨、 啊啊、哦，多谢你想咁讲， 佢几时都高涨噶啦， 系、嗯、啊， 佢啲爱情运冇跌低过、啊，你唔觉得咩？系啊，佢又炸炸地地， 系咪 攞嘢啦？ 唔系啊， 系 啊, 啊, 啊， 因为我要攞啲街坊出嚟啊嘛，啲街坊同我哋发表咗好多个委论啊嘛， 匿埋咗喺 我度， 出嚟出嚟 出嚟，好，首先阿陈太啊， 阿陈太好嘢啊， 时间系咪真系会令爱情变淡咧？讲到呢度都要起咗音乐先， 交足气啊，陈太。 悲惨嘅音乐，其实我觉得时间系真系会令一段爱情咧系慢慢淡少少，淡少少咁样咯。即系冇人会就咁，大家唔使咩都唔使经营就咁坐喺度，咁一对情侣咧就会即系个爱情系一路都系咁炽热嘅。我谂好难咯，但系我亦都系深信有啲嘅夫妻，有啲嘅情侣咧系真系可以做得到嘅，但系系真系要好努力，大家系要好多嘅付出，有好多嘅谂法，有好多嘅经营，先至可以做得到咯。咁系咪真系双方都可以咁付出咁多嘅经营咧？其实就可遇不可求，我相信有好多人会做到，但系亦都有绝大部分嘅人咧，系未必会真系付出呢一个努力。咁如果你唔付出个努力嘅话咧，其实我觉得时间耐咗咧，大家嗰段感情咧系会真系唔会系一路都 keep 住嗰份嘅新鲜嘅。咁你可能会话哦，其实而家。即邊有咁多愛情啊？唉，即可能變下變下就變咗一啲感情嘅。咁我又覺得冇壞咯。即唔同嘅階段係應該有唔同嘅關係。咁而最重要最重要就係話，唔好話保唔保鮮，唔好話乜嘢。你選擇咗呢一個人，你要同佢即係長相廝守，大家一路落去嘅話咧，其實即係唔需要話追求哇秒秒鐘都係咁 wonderful 嘅，秒秒鐘都咁神奇嘅，咁你亦都唔需要秒秒鐘時時刻刻都去追求嗰份嘅即係所謂。即係熾熱咯，我覺得去到某一個階段咧，其實大家都應該係有啲嘅微調嘅，但係愛依然都會在嘅。 嗯，好嘅，包翻嗰個 message 啊， 阿陳太都，我覺得佢一個 都幾悶。你唔包括佢每一次都 講好長， 都會參加我哋嘅討論嘅咩？都會講好長啦。 係啊， 嗱，其實我初初聽嗰時候嘅話咧，我喺中段嘅時候，唔好意思啊，陳太，我有啲恍神嘅嚇。咁、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佢包翻後邊嗰度。我就正系想讲啦，我有个问题就系话，点解感情一定要浓咧？ 嗯， 点解唔可以淡淡地细水长流咧？ 喂，我同意你个 point， 其实所谓淡淡地咧，系另一种味道， 另外一种味道嚟、嗯， 即系等于你中意饮斋啡， 君子之交都可以淡如 水啦。你饮斋啡一定中意饮咩味道嘅咖啡？ 点解一定要浓？ 冇所谓啊，系啊，只要你吓嗰杯咖啡仲系正咁 OK、 嗯。以前睇嗰篇文章咧，唔知你应该都约略睇过网上文章，佢话咧，丈夫拖着太太的手，仿如右手拖右左手拖右手。你有冇睇过嗰篇文章啊？ 冇。 思啦，譬如你自己左手拖右手，你会唔会有感觉？冇感觉啦。佢形容咧就系话咧，当结婚耐咗咧，老公拖住老婆手，就仿佛右手拖左手。 我唔同意、啊， 我未讲完，我未讲完。后来当呢篇文章流动咗一段时间啦，咁于是咧有一次咧就有人加咗一段说话落去啦，就一位女士佢话其实。右手如果冇咗左手，就等于伤残噶啦。同埋你右手有痕嘅时候，第一时间边个同你去拗咧？右手受伤痛嘅时候，边个第一时间帮你即系揞住个伤口咧？都系左手。所以有时咧，就算你话好似右手拖左手咧，冇感觉啦。但系其实咧，有危难啊，有即系任何时候啦，第一时间嚟到援助嘅咧，就系你嘅左手啦。即系咁样，所以有时唔好净系睇，哎呀有冇电啊，有冇感觉？谂翻嗰样嘢，其实喺好似头先阿于华斋淡淡中，但系当有需要嘅时候咧，第一个嚟到你身边就系你嘅左手，就会去到右手嗰度帮手啦。咁、 嗯、 咯，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最好嘅后续，即系对嗰篇文章嚟讲。 系、嗯、噶，左手做到嘅嘢，右手未必做到吓。右手做到嘅嘢，左手互 相 永远一齐， 冇错， 先至一双手先至能够创造 嗰 啲嘢。 就系、是、咁， 俾个左手我。 俾脚嘅，俾脚嘅，俾脚嘅， 可唔可以唔俾？ 今天纪念了当天，在这一天再见，终于你回来身边。心中火变了烈焰，心的方向行过每段，共你飞不怕下雨天，可永远面对挑战。现在这一切就如云中烟，万物已经将心思。在这改变是动地惊天，望着远方叫世界发现，愿望实现昨天归家的信念，看见憧憬未来坚守誓言。方向行过每段，共你飞不怕下雨天，可永远面对挑战，实现这一切再从前今天，现在这一切就如云中。 人生有好多嘅新嘅篇啊，新篇咁啊，共创新篇呢个名字吓，希望大家咧，无论经历几多嘅岁月咧，都一定咧另创新篇，令到呢个生活更加开心嘅。Cecilia 咧嘅留言咧话，时间不一定会令爱情变淡，就好似种花一样咧，要补给养分啊。双方久不久要向对方咧撒一啲嘅辣椒，令爱火重燃。点解抌辣椒嘅吓？ 劲啲咯，好啦。 生活中嘅小情趣系相当重要嘅，例如耐唔耐咧写啲赞美嘅小字句啊，或者送物小礼物啊俾佢咁咯。另外有 Win Win 咧，佢又话唔会啊，我同我老公由相识相恋结婚到而家27年，比头先我位听众少。 少一年，不過我哋咧一齊成長，經歷生老病離別苦，所以更加珍惜對方嚇。其實當中嘅愛情可能會越嚟越濃添。咁我諗相信咧，都係靠大家互相接納、支持同埋愛護都重要嘅。 嗯， 每日朝頭早翻工前、夜晚食飯前、臨瞓前都會寫一寫對方嚇，表示好愛對方嘅。咁另外阿華咧就話：早晨，通常生活耐咗，大家見到對方缺點會多過優點，記得錯誤多過成功。相信咧，只要多啲欣賞，少啲批評，咁就 OK 啦。 嗯，好啦，另外仲有啦，咁就 Kelvin 啦，佢話愛情咧一定會因為時間長咗咧而變淡嘅，只要明白，唔好再追求嗰份嘅激情浪漫，將佢昇華到咗親情。只要見到對方嘅面嘅話，聽到佢對方嘅聲音咧，就係鬧交都會覺得温暖。佢話曾經聽過鸚鵡咧就是pair for life， 他们是没有受过道德的教育，没有婚姻的约束、嗯、爱情他们原来是专家、 嗯、 一对一的，就是他们不会有另外一个的、 嗯 嗯、 好了，另外一位朋友小白呢，他的看法就是这一个了、 我是白元浩小白的，時間咧對我嚟講係嘅，啊，我覺得真係會令到咧愛情容易咧就係沖淡。不過咧，啊，以前咧我媽媽講過一句説話喎，拍拖嘅時候咧就睇佢缺點，結咗婚之後咧嚇、啊、就睇佢嘅優點。所以咧而家我託賴都 OK 嘅，同埋咧我覺得應該係咁樣。時間咧雖然會沖淡咗一個人同另外一個人之間嘅愛情，咁但係咧我哋都應該多啲善忘喎。有陣時唔記得咗咧就唔緊要，唔記得咗啲乜嘢啊？唔記得咗佢嘅唔好嘅地方，唔記得咗佢啊朝頭早鬧你啲乜嘢，或者話過你啲乜嘢，善忘咯。咁咪日日都開心，好似識一位新嘅女朋友咁咯。 嗯，我係善忘有好有唔好啊，嗬？呢頭話完你，聽日你又係咁樣，又鬧。 記得咗啦。 佢会再提你嘅，放心，佢会再提 啊。有啲嘢要记得嘅。 但系佢觉得几好笑啊！佢结婚前留意佢嘅缺点，结婚系留意佢优点啊，咁都系嘅。多啲睇人嘅优点咧，嗰人可爱好多。 系， 其实自己都系咁啦。 系 咪？冇人系完美噶嘛。 啱啊。 点解你又会净系将人哋嘅缺点放大，将人哋嘅优点啊就摆自己咁细啫？ 我哋依家成日讲时间啦，我突然间谂起我一对朋友。佢哋今年都係好五廿零歲，佢哋、你知唔知佢哋識咗幾耐結婚啊？兩個月，哇！ 呢啲好危險喎、 啊，全世 界婚啊！呢啲真 係係啊，一見鍾情。 嗯、 我未見過，即係我朋友圈裏邊咧，好少拍兩個月即刻結婚嘅，同埋都我咁講咁。嗰陣時邊敢啊！嗰陣時佢哋係迷迷痴痴 嘅，係啊， 屋企人都話極都唔聽啊！嗯、但係呢， 但係你知唔知呢一樣嘢嘅話，呢啲阻力咧係會令到佢哋更加堅貞嘅喎。 係啊，廿零、啊、即係呢廿幾年嚟咧，佢哋都一直都好好。我喺度諗緊思考一個問題，頭先我哋講緊時間啦，其實識幾耐結婚先係好咧？咁好，當年佢哋就係話：，哇，兩個月，所有人都反對，屋企人咧、朋友啦、親戚啊，個個都鬧鬧鬧。 你一講，我已經話好危險啦。 係啦， 好少見到嘅就 好少見到， 嗰樣嘢係衝動。 係啊係啊，可能即係嗰一剎那，大家俾對方嘅好嘢吸引住。 係啊，未睇清嘛。 係啊， 我哋大家都拍過拖。係 啦，原來佢係咪哦？原來有個老婆，你可能唔知，因為未經歷過嘛。但原來咧，我覺得咧就係話佢哋響。最好嗰一刹那，佢哋就捉住对方、 嗯、 啊！我又觉得呢样嘢又真 又咁讲啦，其实有乜所谓啫？ 嗯，啱啊！ 首先佢哋两个嘅事，佢哋开心系咪？到最后尾嘅时候有啲乜嘢嘅话，佢哋都系自己去承担。 嗯， 咁就正如你所讲嘅，就系、是、我就系捉住嘅，就系话燃烧得最犀利嘅嗰阵时候，已经系不。 好就不枉此生。 我想讲不可一世，我都系错。 你计错有错着之后嘅第二句，今日金句。 不枉此生。 系啊，真系啊， 吓，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唔使谂咁多噶，有时好多嘢，同埋亦都唔可以 judge 人哋，系嘛？即系佢哋两个识咗咁短时间，即系喺埋一齐，睇死你哋两个唔会好耐啦。 系啊，即系呢啲说话好难听。 关你乜嘢事啫？系， 的确爱情要自己先最明白嘅吓。咁即係都有少少想借呢個時間啦，都講下啦。原來呢兩個人喺一齊呢，時間係會過得好快嘅，即係無論中間有啲乜嘢吓小爭執啊，或者啲小摩擦，啡一聲就過。咁、今個月咧嘅三十一號咧，就係、是、我結婚23周年。 哇！恭喜恭喜！ 咁我都想多謝我太太，係啊，即係忍下忍下，咁啊忍一三。 点解你知道佢忍你咧？ 同埋净系佢忍咩？你估你估净系佢忍啊？ 咪就系咯，你都有忍嘅。 有时呢一样忍呢个字，并不是一定系负面嘅。 啱、嗯， 忍呢个字等于包容啫嘛，即系话人梗会有啲缺点，人梗会有一啲叫不着的时候，即系。不著意思可能佢發咗啲唔應該發嘅脾氣啊，或者等等等等啦，即係下山一千字啦。咁但係如果大家都係喜歡對方，喜歡啲屋企咧，咁我相信咧時間係會一聲咧就會過咗好多好多。 我覺得你只要願意咧，我曾經我聽過有一個長輩同我講，真係好犀利，佢就話即係百忍能夠成金。我話你總會有個就忍嘅時候嘅話，你會忍無可忍。佢話忍無可忍嘅時候， 再忍需再忍。 同意同意 啊！呢、這個呢、這個境界真係 唔會有忍無可忍， 係 啊， 啊，可以再 我同佢同佢誒即係辯論嘛。我哋話點會可以咁樣咧？係咪啊？即係你唔可以唔可以淨係淨係淨得個忍字嘅。有時其實你需要有一啲嘅智慧，冇一樣嘢係一刀切嘅，就係話即係咁樣做就一定係最啱。跟住佢就話忍無可忍嘅時候就可以再忍。 希望大家每一天沐浴在愛情中。好啦，12點鐘之後我哋就會有 floating classroom 漂流教室。 地下楼板。 I feel it in my fingers, I feel it in my toes. Love is all around me, and so the feeling grows. It's written on the It's everywhere I go. Oh, yes it is. So if you really love me, come on and let it show. All my love, you can't be 天气咁热，开罐狂饮冻咖啡最佳，合似 riding to the sky。 哇，强哥，好句好句。不过有咖啡因嘅饮品咧，会增加人体水分流失，都系饮翻清水好啲。 文熙讲得啱啦，酷热天气下开工，小心中暑啊！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防中暑，饮水休息莫迟疑。我系 Simon Girl 李文熙。 冇错啦，天气酷热啦，咁大家咧防中暑咧就饮翻多啲啲水啦。咁啊呢排都听到啲户外工作者都啊，即系叫苦连天。我叫啲新闻媒体访问嗰啲咩卖报纸啊，即系总之你要长期坐喺街上面，譬如士多嗰啲老细啊嗰啲咁样嗬。我有一次记得我诶经过一个嗰时都未有而家咁热啊，有个啲报纸档嘅阿姐咧开咗个风扇开到好行，但系佢都即系牛牛地啊坐到个人喺度，因为嗰个街个 temperature 真系好高， 所以真系要小心啲，留意住吓，即系自己嗰个身体嗰个情况啦吓，就唔好乱咁嚟咯。 身体健康吓最紧要。OK， 好，33度，相对湿度63%。今日天气下昼酷热晴朗，晚上天色良好。我哋先听12点新闻、财经同埋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风骚快活人。 冷同酷热嘅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嘅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测本港下昼酷热晴朗，晚上天色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听日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新界再高2-3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59点，升296点，成交金额5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3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38，升2.6。阿里巴巴105.5，升5.9；腾讯控股328元，升6；协鑫科技3.77，升2.9；南方恒生科技4.54，升7；美团190.9，升2.7；恒生中国企业73.32，升9.8；港交所366.4，升10.6。友邦保險80.4，升2.5；京東集團251.8，升4.8。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9，英磅9.474，瑞士法郎8.142，澳元係5.466，加元6.115，新西蘭元4.919，歐元8.0309。每百日元對港元5.74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0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1点，跌7点。港金报161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06美元，卖出172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大角咀博文街去旺角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一带车多。大角咀博文街去旺角方向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啦，一带就车多。葵涌嘅大白田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对出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

佢哋會覺得，咦，哇，香港都出埋廣告，呢個肯定正啦。咁阿魯亞圖係其中一個地方嚟嘅啫，係太平洋嘅島國。咁嗰陣時咧，有個老友就問我，喂，佢真係想移民，即係老闆四十零歲嗰陣時。 去阿魯亞圖啊？ 吓，佢问我阿鲁阿图系咩地方，我唔知道，系啊，唔知道。 其实佢如果咁大决定，佢点解唔自己做多啲资料搜集，而问阿马小强咧，系啦， 系 啦。不过我发现呢个世界上好多人咧揾错路啊，真系，真系识途老马啊！ 唔系，如果唔系我都唔会有咁多人俾人呃。 骗徒嘅手法层出不穷嘅真系。 因为揾你噶， 系啊， 佢问下啫， 搞波又揾你， 系啊， 系咪？ 搞波佢自己搞， 唉，真系啊。 咁佢问下啫，系啊。 唔系问题系点会问你啊？ 唔系佢 大件事。 其实咧，佢哋成日都觉得咧。喂，香港人咧係識多啲嘢啊，接觸多啲啊， 內地人嚟嘅， 係啊，內地人嚟嘅，佢就係四零歲啦，做生意嘅。 我哋講下二零零幾年 唔 係 一四 二零一四年 一四一五度啦，嗰陣時好風行嘅，咁佢係想有呢啲咁嘅諗法。因为佢个小朋友咧好细个，就系、是、一个嗰阵时系十岁，一个系十三岁。咁佢系想即系 读书 铺定啲后路啦。因为咧，如果系移民去其他国家咧，好困难啊！嗰阵时已经冇投资移民啦。嗰阵时咧， 因为门槛好高。 系啦，据讲咧，如果你去咗嗰啲地方，再去第二啲地方咧，就相对容易 中转站档。 冇错啦。咁佢喺度谂紧，诶。点咧唔好，跟住佢问我，阿鲁阿图好唔好？我真系唔知道，我打电话问下我老友先。 你老友住阿鲁阿图啊？ 唔系 啊，唔系啊，个老友咪又系打翻去自己个 office 嗰度，即系都系佢嚟 嘅。我老友就系做呢个阿鲁阿图嘅广告个朋友。 系啊， 但系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好唔真实。你问一个广告嘅广告佬啦，即系咁讲，佢又冇住过阿鲁阿图，佢都系睇嗰啲文件啊，睇嗰啲相嘅啫嘛，系咪先？所有都系文字嚟嘅。 你咁叫帮你嘅朋友，其实 你 系累紧 佢 喎， 推佢落海。 唔系你打电话去俾嗰个人，嗰个人都唔啱啦。佢拍广 告， 佢梗系拍到最靓，佢梗系 讲到最好啦。佢自己都未去过，佢亦都未去生活。 你唔好咁 我好怒气，因为就系你点所托非人啊！你系错上错啊，明唔明啊？ 你听我讲先，那个朋友介绍一间移民公司俾我。得啦啩， 好， 咁佢系香港人嚟嘅， 近绑啲， 系啦， 佢根本针咗你个 step 啦，你一嚟就应该要去搵移民公司， 咁我想将我真实嘅一面表露俾两位睇啊嘛，咁跟住嗰人话俾我听咧，嗰度其实真系唔错嘅，嗰度 边个人啊？ 移民公司嗰、那个， 移民公司， 移民公司佢因为想你俾佣佢赚，佢梗系咁讲。 唔系佢有好多个国家嘅，佢有好多个国家，你想移民去边，佢都可以帮你嘅。咁佢就话俾我听，嗰度第一个天气都几 OK 嘅，就 咁究竟喺边啊？ 喺澳洲再过少少，太平洋啲岛国嚟嘅。 澳洲喺下边噶咯， 系啊，再出少少 啊。左边、右边定 右边？即系佢太平洋喺、 啊、 美国同埋澳洲中间嗰个太平洋，好远嘅。即系如果你搭飞机，搭十几个钟嘅。 哇！ 系啊，咁同埋咧，嗰、那个地方好细嘅啫，好细。但系咧。正因为咁，佢哋想发展经济，所以咧个门槛就好低啦，只要二百零万，当时啊吓，你就可以攞到居留噶啦。 嗯、 你当然啦，你要投资一间屋，即系买一间屋，就唔系买地，系买一间屋。咁我就俾啲资料佢，佢话都几好啊。佢问我仲有冇多一个地方推介啊？我话你唔系话啲细路仔想去咩？跟住佢就话 细路仔想去，即系佢想去，因为细路仔想去 想跳啊！跟住佢话俾我听，其实佢仲有个小三 哦。 啊，佢话最好两边咧唔好咁近。于是咧，我又问嗰个做移民嘅朋友，佢又俾咗个地方我拣，叫格鲁吉亚。 嗯， 系啊， 我唔得四个字。不如你带佢不知所谓啊，或者一塌糊涂嗰个岛国、 啊，或者出入平安啦、 啊，出入平安啦、啊，系 啊, 啊, 啊，或者错错着，或者一个岛叫错错着啦，唔好先。 有冇呢度啊？ 嗰、那个叫格鲁吉亚，就、嗯、欧洲同埋亚洲之间、嗯，即系 信呢个人咧，前途都好堪舆，真 系 好惨。 啲、啊、名讲出嚟嗰啲，嗰四个字好少将佢摆埋一齐。你有时你读啲名，你会唔会有发觉咁样噶？ 有啊， 哦、 你知唔知我嗰阵时我搵阿鲁阿图咧，我搵来搵去都搵唔到 啊！大冷姐唔买。 原来阿鲁阿图第一个亚字咧系你知唔知系边个？ 亚洲噶？ 唔系啊。 边个？ 鸦片 啊，强过 鸦 嘛？ 鸦片啊， 鸦鸦佬，鸦图， 即系佢译嘅时候就系用呢、這个。哦系啊，咁我喺度揾英文， 系 啦， 以前又再帮 揾，即系我都要做下功课嘅。我揾英文亦都揾唔到，因为我以为阿呢个都 阿呢个代日文嚟，大佬，你唔好去日本啊， 系阿呢吉多， 阿呢吉多，佢真系 master， 系佢真系佢真系随意咁嘅。 系啊，所以我咪就系话今日就系错大错特错， 跟住带咗个日本呢，你咪阿里阿图咯。 啊、喂， 两位下流教室嚟咁上下啦， 咁咪 系咁系又。唔怪得你， 你又啱嘅， 买啲咁嘅飞就睇啲咁嘅戏， 咁嘅价钱应该明价假牌， 如你攞刀仔入嚟噶啦， 啱，好，你继续，sorry， 啱啊， 呢个态度， 我哋要求太高，我哋要求， 系，我都系要求太高，即系， 咁于是佢一路，我话俾佢听，要咁多钱就可以去到，佢一路把心一横。 喂，但我又唔明白啊！佢正室就喺呢度，佢都要两面飞噶。如果到时 佢梗系唔会飞啦，佢到时就意思咧就系话佢哋去咗嗰度啦，搞掂咗啦，佢继续响国内做嘢做生意。 啊，咁样啊？ 系啊，佢有时间先过去嗰度 join 佢哋。 咁咪好 lonely 咯？佢两个太太。 咁佢再揾小四啦嘛？系咪咁嘅意思啊？ 小四住边度啊？咁跟住 系啊，小四咪就喺佢 嚟啦， 系啊，就喺佢身边啊嘛，系嘛？跟住迟少又有一个唔知咩恭喜发财岛咁啊， 迟啲又拱佢去， 又揾佢， 跟住小五啦，小五 冇错啊，系、okay、咪？跟住有个复活岛咁，跟住咧又去啦，咁样好嘢啊，系啊。点啊！ 你真系冇衰格，我见到你个 衰格嗰个系你啊。 O K， 咁佢就诶觉得几好啊，但佢突然间又谂下谂下，佢话咧其实佢好多朋友咧都想移民嘅。佢、话如果既然系咁， 自己搞 啊，真系。佢话你可唔可以即系叫我介绍搞移民公司嗰个朋友？佢话睇下可唔可以合作。即系我朋友就喺香港，而佢就喺广州，就做呢啲嘢。因为嗰阵时真系几多人有咁嘅需要吓，咁佢就话：，咁咪可以赚晒佢咯。咁我话你想真系咁样得啊？佢话 对唔住吓，都岔开下。有咁嘅需要嘅话，系咪因为有好多小三啊？ 好多人都有需要。 自己谂下山一百条， 系好真 系 好多人 可以系可以唔系， 因为有啲人需要咁样，系啦。咁跟住佢话嗱，我介绍咗佢哋识啦，大家可以合作。因为合作嘅形式咧就系话叫佢唔好响广州搞公司啦，唔好搞办公室，叫佢酒店 book 一个地方搞一个展览，睇下有冇人嚟。你好容易知道啦， 即系叫试水温， 冇错啦。即系如果十个八个啊，即系介绍下呢个地方啊，阿鲁阿图，同埋佢话分两次搞，一个介绍阿鲁阿图，一个介绍格鲁吉噶。佢话费事啲人乱晒啊，佢因为佢自己分两边， 佢自己都 好乱， 系啊，佢自己都唔记得咗 佢。阿鲁吉亚同埋阿鲁， 即系阿图啊， 系啊， 斩开一半， 佢话 捞乱， 佢惊乱， 阿鲁啊， 阿鲁 就 间， 就间两个搞错咗都去晒阿鲁阿图，搞错麻烦咯， 喂，好烦，名都叫唔到，又唔知个咩地方，跟住你走咗去住， 咪就 系咯，觉得有啲人好奇怪， 成件事真系好有冒险精神， 系啊，佢又想赚钱嘅，跟住佢话如果真系搞过咁。嘅展覽咧，其實唔係好貴嘅啫，即係你 book 間酒店房，然後棟幾塊板喺度。 唔係好多㗎呢啲，係 啊， 即係等於唔知喺邊度投資買 樓 啊，即係搞嗰啲啊嘛。 跟住佢就話叫我問我，喂嗰度啲人嘅人係點樣樣㗎？我話皮膚係較為黑啲嘅，即係因為 又揾人扮啊！ 喂，啲师奶， 即系你非法勾当， 我就系阿老阿土，嗰度个村长， 系啦，冇错， 系啦， 佢个女， 我条村叫稳笨村，咧阿马村长，啊，嗰个就系马村长啦，马村长你过嚟讲两句，阿老阿土好好 ，come come，everybody come come， 各位羔羊过嚟。仲有嗰班水鱼嚟，你俾签名，系咪咁啊？ 你就叫我揾两个，因为佢话我话俾佢听，阿鲁阿图嗰啲系即系皮肤黑啲嘅，咁佢话睇唔睇得出？ 唔系净系皮肤黑啲噶， 哦，即系 咁人哋嗰啲五官都有唔同噶嘛，唔得理查克就似阿鲁阿图， 梗系唔似啦。跟住佢话你帮我揾两个啦，我话冇理由喺嗰度飞两个人过嚟噶嘛，佢话梗系唔会啦，咁多钱啊！ 佢話：你哋尖沙咀係咪有個重慶大廈？ 唔係點解要有呢一啲人嚟去講？ 因為有 嗰 種叫 佢 地方色彩係嘛？ 唔係由佢嚟講，只不過咧係會擺啲係啦，擺啲生果啊，擺啲嘢啊，即係啲屋啊、乜乜物啊，然後有兩個人喺度咧。 嗱，即係有時你韓國菜館咧，嗰啲侍應都著做嗰啲韓國衫啊，或者日本菜館出日本和服咁啫嘛。即係有啲嗰個感覺係好似好地道咁。 於是佢話： 騙徒嘅手法之一 係啊，但係佢係假噶嘛。 騙徒嘅手法之一啦，咪就係話。 咁佢話：嗱，我有咁樣分析佢噶。我話嗰兩個擺明都唔係嘅喎。 係啊，你嚟做乜嘢？ 係啊，佢話唔緊要啦。咁呢兩個唔係阿魯阿圖嘅人，佢都可以有機會移民去嗰度噶嘛。咁我 咁你根本唔使揾兩個咁嘅人啦。如果係咁樣， 唔係佢又想真係黑黑地嗰啲，即係係啦。 哦，算啦，冇拗。總之佢想啦，佢有兩個就係扮阿魯阿圖嘅人啦。係， 都唔係查黑，真係比較黑啲嘅。咁啊，現場擺曬啲嘢喺度啦，水果我話有咩水果我講俾佢聽，佢話唔使麻煩啦，我睇下去菜市場睇下啲咩生果。 點解要擺水果嘅？即係話阿羅台一個好多 係啊，仲係島國嚟嘅， 風光明媚係 啦，即 係 大家 氣温宜人。 使唔拖只牛入嚟啊？ 唔使。 有啲咩名菜咁樣嗰啲啊？ 嗰啲菜又唔係好特別啫喎，即係 菜心咁樣啊。 即係食 阿 羅 台有菜心食 啲啊？ 食一。我都唔識形容佢嗰個菜系咧，佢唔係好出名嘅。總之咧就似一啲海鮮啦，因為佢係 島國 島啊嘛，咁一定係嗰啲嘢噶啦，同埋一定係生果啦。哇！現場好多人嚟，都好多人嚟，咁又都有啲人問嘅，因為有啲人真係有需要。咁佢話：喂，好成功喎、啊！不如盡快又搞呢個格魯吉亞咯喎，佢嗰陣時又分得到啦。咁我話：格魯吉亞又另一種嚟喎。佢話唔使啦，要嗰兩個 用同一班人，同一個水果，同一個海鮮，同一個場地。 同一班人唔係同一個場地，但係過兩日先換曬啲嘢，就搞格魯吉亞啦。哎，我自己都 打亂咗。 係啊， 真係 真係好易亂㗎，好易亂㗎。咁佢又叫我幫手提一提，因為佢唔識英文。佢話咧嗱，總之我太太嗰邊咧就去格魯吉亞。佢 搞 错咪死，就去亚路亚图。 咁你有冇揸过两个张相系咁认死啦？呢个系肥婆，嗰个 佢我话得啦，我记得噶啦。跟住有一日我就话俾佢听，嗱，准备好啦啲文件。跟住佢话唔系，我太太去亚路亚图。我话你搞错啦，即系佢自己都 混 乱 咗， 乱晒。 佢唔记得边个系佢老婆可能。 佢记得，佢记得两个小朋友去佢。佢嗰啲佢完全記得，咁、但係咧，真係佢又話啦，喂，其實咧，如果我再搞呢啲咧，我想長搞落去，但係咧，男人冇乜吸引力，你可唔可以揾兩個女仔嚟當係呢個亞路亞圖？咁、我話都可以嘅，跟住佢話俾我聽，喂，其實咧嗰陣時咧，歐亞裔嗰啲女仔咧係白啲嘅皮膚，佢話可唔可以揾嗰啲嚟？我話唔係，人哋島國係曬到即係。膚色比較咩啲嘅喎，佢話咧，佢想係白皮膚， 唔使跟計較啦， 唔理啦， 一個 天 命啫嘛， 想點啊， 即係車子嗰啲擺兩個女仔吸引下視覺啫嘛， 係，咁我又都好啊，咁幫你搞啦，然後 揾女仔就啱揾你， 點解你邊度揾嘅 ？Model agency 嗰啲， 你唔好理我啦，跟住佢話喂， 唔講得㗎。 唔講啦，跟住佢有一日佢同我講：，喂，你哋蘭桂坊係咪好多洋人出沒㗎？我話係啊，佢話你同我落去啊，我想感受一下，即係如果去到外地咧，嗰啲生活。我話你嗰度係。嗰度係蘭桂坊嚟啫，唔代表就係、 是，但係喺個生活 咯， 蒲點唔同生活。 係啊，佢你同我去啦。我話點解啊？我話你不如你講出嚟最終嘅原因俾我聽啦。 你呢個朋友相當有嫌疑 咯。係啊，好嫌疑啊！原來佢就話俾我聽，佢有一個新嘅女朋友，想去唔知佢小幾，想去香港買嘢，同埋去蘭桂坊。佢話咧，佢已經同佢老婆講咗啦，佢想去蘭桂坊嗰度。感受一下，如果同啲 就揾你去有个调虎离山之计啦、 即系佢一个污点证人。我同阿场面人去咋，我冇带边个去啊？咁样 系啊， 系啊。 就算如果系嘅话，场面人噶， 唔 系、 啊、 我 噶，佢女朋友嚟嘅啫嘛。 你做过啦呢啲嘢， 污点证人啊嘛， 系啊，帮你做掩护啊嘛。 The witness 系咯，做掩护啊嘛你。 系啊，咁就落咗去啦。哇， 佢發覺咧，佢唔得啦，佢跟住完咗呢個香港嗰度咧，佢話俾我聽咧，呢個女仔咧佢都係唔中意。我話點解啊？因為佢話佢去到咧，呢個女仔咧搏命黐住嗰啲洋人傾偈啊、飲酒啊、食。佢話呢個女仔好有野心。我話係啊，我話其實根本就係啦，你幾多歲？人哋嗰個都係二十歲。我話你算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咁佢話如果呢個女仔咧可以點樣好好幫佢啲生意咧？佢話，因為佢話佢都黐到好多洋人翻嚟喎。 哦，即係擁佢做生意。 係啊。 哦， 做咩生意先？都得嘅，有某咩生意？ 佢想做到咩？ 你搞移民公司噶嘛？係嘛？ 係啊。 係咯。 佢想可以移民之後再搞其他嘢得嘅。 點會啫？ 日頭掛講個名，夜晚轉咗個牌搞第二個名咯。 即係你嘅意思嘅就係叫佢嚟香港嘅蘭桂坊嗰度叫嗰啲外國人去移民去亞路亞度， 或者亞路吉亞。You want to come? Many cow, you know? 你知唔知最后跟住我好耐冇见佢啦，然后佢一日话俾我听，移咗民啦，佢啲仔女，我你系咪真系移咗去边啊？我话系咪格鲁吉亚？佢话唔系格鲁吉亚，咁我去咗边啊？跟住佢讲咗个地方名俾我听，我话咩地方嚟噶？咪加拿大咯，加拿大有呢个地方名， 佢咪俾人整蛊咗？ 系啊，我觉得真系 系啊，即系又系几个字，我话嗰度唔系加拿大嚟，即系我 因为其实佢都几求其嘅，你呢个 系啊， 系啊， 几容易俾人呃， 揾个四字词语俾佢就去噶啦，我估系咪啊？系咪廿四个字噶？ 系啊，但我真系唔记得 最 后 知唔知佢真系去咗边咧？ 佢话系加拿大，但我觉得唔系加拿大，佢噏唔到俾我听。佢噏唔到俾我听，跟住俾咗啲相我，佢话呢度啊好多中国人嘅地方嚟噶，我一睇嗰啲招牌咧，招牌咧全部中文字嚟嘅，即系一睇你觉得似香港咯，唔似加拿大嗰啲唐人街嚟嘅，我睇嚟睇去都揾唔到，跟住我攞咗呢张相俾咗我朋友，搞移民公司嘅朋友一睇。你估下佢去咗边啦？ 去咗鲤鱼门， 香港仔， 佢都有坐飞机嘅，去咗曼谷。 哦， 嗰边啲华人街 系啊，嗰边啲中文啊、头啊等等， 好翻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中一派位结果公布，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有小六学生得知获派第一志愿中学，表现兴奋；而有学生同升读同一间中学的同学，互相拥抱和欢呼。有获派第一志愿的学生说，选报的都是心仪学校，派到哪一间都满意，又指疫情没有影响温书计划。有家长说非常满意派位结果，但认为出生率下降和移民潮下竞争依然激烈。校长陈淑仪说，今年派位结果较以往理想，指多了人移民和到海外升学，加上內地跨境生無法來港，令升中學生減少，家長心態較為進取，認為可以搏一搏選報最心儀的學校。他又建議未獲派心儀學校的學生可以嘗試叩門，認為成功機會較往年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可能進一步下調全年經濟增長預測。政府下星期一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八月中公布全年经济修订预测。政府目前对今年经济增长预测是1%-2%，若再次调低，将是三个月内第二次下调。陈茂波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提到，第二季消费改善，但出口不及预期，投资亦显著下滑。佢话第二季数据不足以令人鼓舞，但比首季有改善。佢预料新一期消费券将推动私人消费，但疫情发展仍然是经济面对的最关键因素。佢指政府感受到市民对通关的渴望，从经济角度看，通关对香港亦很重要，政府将最优先考虑这个问题，并会争取尽快达成。 有的士商会话，寻日起推出指定检疫酒店的士服务的司机，计及政府津贴同接客量，扣除车租，时薪大约100元，唔算特别多。希望政府多宣传有关服务。另外，随住抵港人流增加同理顺好入境流程，有立法会议员希望政府考虑缩减入住检疫酒店的日数。日本录得首宗猴痘感染个案。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说，患者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最近由欧洲回国，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世界卫生组织上周末将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至今有超过75个国家或地区，一共录得超过16000宗感染个案，其中5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酷热晴朗，晚上天色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听日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新界再高2-3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68点，升305点，成交金额5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3点，升131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盈富基金21.4升2.8，阿里巴巴105.6升6元，騰訊控股327.8升4，協鑫科技3.76升2.8，南方恒生科技4.54升7.2，美團190.8升2.6，恒生中國企業73.36升1.02。港交所366.4升10.6，友邦保險80.45升3毫，京東集團252.2升5.2。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9，日元136.53，瑞士法郎0.964，加元1.284，人民幣6.753，英磅對美元1.207，歐元對美元1.023。澳元兌美元0.696，新西兰元兌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7点，跌11点。港金报16,1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82美元，卖出1,72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蒋露霞饰演嘅郭少少，最初睇唔惯恃才傲物、不懂团结嘅燕破岳。但随住相处越耐，以及各自喺猎豹嘅成长，佢都开始慢慢打开自己心扉，对燕破岳改观。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香港金曲奖。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作曲柯新峰，作词陈耀森，主唱姚卓飞。 It's okay to be sad， 作曲 Ariel Lai 蔚蓝，柯新峰，作词黄伟文，主唱蔚蓝。荆棘海，作曲冯咏琪，作词周耀辉，主唱咏仪。 City Pop， 作曲 Aga 江海嘉，作词林若宁，主唱 Aga 江海嘉。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亡命天涯。 大江东去，当涂罪，千古风流人物。 考哥，考哥，考哥走啦！差人嚟到咧，仲喺度吟诗。 等等先，等等先啊！等我上多炷香俾阿关二哥先。 哎呀， 系咧系咧，阿老三嚟咗未啊？ 未见啊，走啦！ 冇冇，等埋等埋等埋先啦。 哎呀，唔得啊，差佬到啦！你听唔听到佢哋都嗌高高高高高，越嗌越大声啊！ 有人嗌高高高咩？ 有啊，你听下。 高高高高高，系喎系喎，喂，咁快啲走啦，咁快啲走。 呢边啊，快啲快啲。 系系咧，我哋而家去边啊？系咪阿鲁阿图啊？ 唔系唔系， 吓去移民去边啊？ 我哋新嘅地方去婆罗奶。 婆罗奶 系啊， 系咪一种奶嚟噶？ 啊，系一个地方嚟。 婆罗洲我听过啫， 就喺婆罗洲隔篱啊，婆罗奶啊。 婆罗洲婆罗奶一路咁数过去啊？ 系啊，冇错。 O K， 咁啊，咁我哋而家啊系喎，咁我哋而家系唔去婆罗奶？ 去婆罗奶 吓， 好冇？ 嗯， 考哥嗱，就咁嘅。我哋唔够钱走去呢个婆罗奶 啊！你嗰个又话唔够钱，咁点啊？而家 我想讲个真事俾你听啊，就系我哋去长洲 吓 啊！ 长洲， 长洲 去长洲， 嗯， 坐船得啦，使乜坐大飞啊？咁嘥钱。 唔紧要，我哋可以开公数啊！嚟走啦，高高高， 你又高高高，喂，其实你系咪卧底嚟噶？ 梗唔系啦，我哋去咗长洲先讲，高高高高高，跟住我嚟啊！ 前面嘅人听住，你哋已经被警方包围，即系你快啲弃械投降。 咁点算？咁点算啊？咁点？ 冲咗去啦！ 咁只船到咗未啫？ 我哋搭两点半班船啊嘛，唔好嚟啦，冲啦！ 香港再见啊！ 考哥，我答应你，我哋一定会再杀翻落香港啊！ 好，好，我哋再见啦！ 谁令我伤心地追悔？这颗心失去永远。时日远飞，我却日渐痛苦，全为我已心情错付。难道我？值一顾，我此生给你来换，情被创伤，爱也尽被染污，明白爱情总是错误。命运如随梦去，正如我睇呼，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再呼，独个自离别去，望树情已死枯，一生孤寂，痴心作伴。 啊，小玲啊，你有冇收到阿老老三嘅消息啊？ 冇啊，我哥咗佢好多日都揾佢唔到啊。 喂，但系我哋啲钱喺晒佢度，你快啲揾佢出嚟先得噶。 孝哥吓，你放心，啲钱系我哋三个揾条命搏翻嚟嘅。我一定揾翻我哋应得嘅， 系啦系啦，今次我哋呢个咁大嘅 project， 计划得咁周详，点解会衰咗嘅咧？你估会唔会有内鬼咧？吓， 内鬼 系啊， 你估系老三？ 我希望唔系啊，不过而家佢连啲钱都失踪埋，我一定会，唉，怀疑佢啊！我真系觉得系啊， 孝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揾佢出嚟。俾我哋一个交代啊！ 阿小玲，你捉住我只手先。 好好好， 只手唔好递到，系啊系啊，手啊手啊，我而家咩都冇啊，我得翻你啊，你千祈唔好出卖我吓，你唔好离开我，知唔知啊？ 嗯， 系咧，阿小玲啊， 孝哥， 得，你 我把声越嚟越沙，唔好意思。 系， 喂，我谂我要戒烟啊。 长洲咧有冇嗰啲便利店啊？系啊，我想买少少嘢。 傻猪嚟嘅，今日唔使买啊！ 唔系买嗰啲，我买厕纸啊！我急啊，冇厕纸点得啫？系咪？ 好，你去买啊！冇，我去买。你休息一下。 喂，你小心啲，咪住。 点解啦？ 顺便帮我买一包烟，买纱布，买红药水，买一份报纸。 哦， 我讲多次，一包烟、红药水、纱布，唔系我讲多次，一份报纸、纱布、红药水，一包烟，记唔记得？ 我记得，但系唔够钱啊！你可唔可以借住一嚿水嚟先啊？ 我头先走得太急，冇攞银包。 吓， 你帮我垫住先得唔得 ？OK， 咁我去洗手间先啊。 咦，有人 send message 俾我，睇下先，边个揾我咧？我已将全部现金收埋喺盘丝洞，边个啊？咦，部电话系小玲嘅。 哎，孝哥，我搞掂啦，我去买啦。 哎，都系冇。 吓，点样？ 我去买。你等我翻嚟啦。 你竟然反悔？ 系我去买。 头先你应承咗我去啊，唔得，出面好多人，我陪你。 系，点解今日长洲咁多人嘅？咩事啊？ 因为今日星期六啊，听日抢爆山，所以呢两日好多人嚟咗长洲啊。 吓，我手机响啊，你听唔听到啊？ 系啊， 连连声啊，我听下电话先。喂， 孝哥，系我啊，你乜都唔好讲，我问你答就得噶啦。如果你答系，你就你答唔系咧就哦，明唔明？ 哦，要哦咁样啊， 你又话系就明唔明啊？ 我明白啊，系就唔系就哦咁啊嘛，你又先讲， 你讲乜嘢啊？同咩倾电话？ 小玲系咪你同你一齐？你有冇挂住我啊，孝哥 ？No， 冇嘢啦。哎，系小玲系咪话想去张宝仔洞？ 诶， 唔系诶啊， 边个揾你啫？ 啊，冇嘢， 咁耐又唔来。 打错电话啊？ 打错讲咁耐啊？ 要讲耐啲先知系咪打错噶嘛？ 啊，你有啱。 系啊，我去买嘢。嗱，你翻上去先 吓。我翻上去。 系，拜拜。 好。孝哥，今日咁好天气，不如我哋去张宝仔洞行下咧。 不如找医生看看你的喉咙啦。 我不嬲都叫沙声灵嘅。 阿小玲啊，而家我哋走佬嚟长洲，睇乜鬼嘢张宝仔洞先嚟 嘅？走佬都可以四围行下嘅啫。我想喺张宝仔洞嗰度写住到此一游啊。而且张宝仔都算系我哋行家，系嘛？偷、呃、鬼骗，样样做齐。我哋睇下佢个洞， 都应该啫。掹掹一个坑渠唔去啦。我想休息下。 张宝仔， 我想去张宝仔洞。 系啊，够啦，我哋唔好为一个唔识嘅姓张嘅男人嗌交。 好啦 ，OK 啊， 我唔同你闹啦，你自己休息下，我自己去张宝仔洞行啊。 吓，系咁啊， 好，拜拜。 各位观众，长洲一年一度巡游马上开始，哇，犀利啦！现场可以话人山人海，逼到人都癫啦，天气又鬼死咁热，啲人真系唔知点解系都要嚟，到底有咩吸引力呢？身边有条傻佬问下你先，阿叔，我系电视台记者阿叔。 sorry， 唔得闲啊，唔好访问我。 我好快咋，先生？喂，点解你会嚟长洲嘅？你咪得闲得滞，冇嘢做啊？ 唔系啊，唔知啊，唔好问我啊。 你唔好耷低个头啦，影唔到你个身样噶。 唔好影啊，我乜都唔知啊。 先生， 帮我访问，俾翻五嚿水咧。 吓、啊，五嚿水，五嚿水攞嚟先，快啲嚟嚟嚟嚟，查查 先。好，阿子，哦，请问贵姓啊？点解嚟长洲啊？ 我爸爸姓陈。 哎，陈生你好。 啊，咪住先，姓陈系我后父，我生父姓黄，我冇跟佢姓，我跟我阿妈姓李，我阿妈嫁个姓张嘅，后来跟离开咗，分开咗，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 你讲一次嚟听下。 Sorry。姓陈嘅系我后父，我省父姓黄，不过我冇跟佢姓，我跟我阿妈姓李。后来我阿妈嫁俾一个姓张嘅，但系好快又分开咗。你记唔记得啊？ 唔啱 啊？点会啊？ sorry， 不过可能系我记错，唔紧要啦。咁你姓咩啊？ 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吓、啊，你系老三树咩啫？乜嘢得噶？你船要讲先得噶，成日树树声。 呢个好危险，佢开始怀疑你啊！ 喂，咪住。你嗰部 TV 坚定流架系咪播紧噶？ 啊，真系啊，播紧啊！ 你可唔可以帮我处理翻我把声？边个变女嘅声？我今日认到。 O K， 嗱，你自己扮特别处理啦。 我自己扮 系啊。 O K， 好，冇问题啊。 一直飘色巡游，你要出嚟趁热闹啊！ 我会噶啦。 嗱，记住飘色嘅时候，即系百花齐放嘅时候，一阵见。 啊。 考哥，考哥，你去咁耐 啊？系啊， 头先我睇电视新闻啊，发现有个人好似你啊！ 啊，冇，我冇接受电视台访问啦。 冇，喂，不过人真系好似你嘅，连声都似、啊。 系咩？系咩？ 吓、啊，就系呢把声啦！哎呀， 访问啲咩啊？ 表面就话叫你嚟睇飘色进游嘅。 其实咧， 其实系话俾你知一。 吓、啊！你点会知得咁清楚噶、啊？你笑得咁奸嘅？好惊啊！做咩啫？ 因为我都识得波斯密码嘅。 波斯密码， 谁知、啊？ 你到底系咩人？点解你会识波斯密 码？我同你玩下咋？我点会识啊？我哋呢两日咁紧张，我同你玩下啫，同你轻松下啫，傻仔。 咦？有人敲门喎、啊 嗯！ 小心，睇清楚先开门啊 ！OK， 我开啊！边位啊？ 送外卖，伊面炒底，仲有杯冻柠落多冰。 冇开，冇叫，冇叫， 冇叫啊！冇叫，喂，点啊？都话冇叫外卖咯、啊。 喂，唔该你哋开门啦、啊，我真系送外卖啊！我第一日做咋，唔想俾老细炒鱿鱼啊！你开门啦、啊！嗱，啲外卖好正啊！喂，伊面炒底、啊，冻柠落酒冰、啊， 伊面炒底。会唔会系老三俾我嘅密码咧、 嗯？ 啊，但又谂唔到点解会系密码咧？ 啊，送咗啦，唔系我哋叫啊，你走啦！ 唔系、啊，嗰、那个人话送嚟呢个地址、啊，佢仲话大丈夫啊，一生要经过困难磨练共多少，系咪咁唱啊？我都唔知系咪咁唱。 好歌。 大丈夫啊，一生要几次落魄失望与心 焦。收到。伊面即系郑伊面古惑仔，炒底即系拉晒、 哦， 明啦。阿小玲，俾佢入嚟啦。 入嚟啦。 好，外卖到啦！同时恭喜呢位小姐成为我哋长洲大富贵茶餐厅第8880个顾客，你会得到8880蚊。 喂，阿哥哥仔，其实嗰份外卖唔系佢叫噶噃，吓、我叫噶嘛，啲奖金系咪应该归我？ 先生唔好阻住做嘢啊！小姐，我哋会将你咧绑晒喺个飘色上面，跟住送你球场咧，领取呢8880蚊嘅大利是嘅。 唔系拣嗰啲小朋友做飘色嘅咩？点解要拣我啊？ 因为你啊切合个飘色嘅主题啊。 咩主题啊？ 就系、是、张长洲张宝仔压寨夫人，嚟绑实佢。 你叫 飘色巡游开始啊！ 校哥啊，佢哋绑得我好实，我有啲惊啊。不过唔紧要啊，我仲未试过着到只掌咁嘅。 其实我系好开心噶，可唔可以帮我影张相？ 开心咪好啦，外卖仔。 校哥自己有啊，我跟老三。 好嘢，不费吹灰之力舐到个反啊！不过点解仲要搞咁多嘢先得噶？ 讲咁多嘢啊！负责呢间茶餐厅飘色个细路女咧，啱啱肚痛啊，咪搵佢顶住。 哦，顶住先系嘛？ 系啊，好，有利是收嘅。 好啊，有利是预我吓，唔好俾老三知，行啦。 世上磨练共多少，男儿一生要几次，路到失望与心志。我有无边